早晨，早晨，朝早嘅6:08，咁啊，各位听众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今日咧就系3月18日，咁啊，农历嘅2月初9嘅早上，咁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时间咧，就唔好俾出边咧就潮湿嘅天气啦，或者多雾嘅感觉咧，影响自己嘅心情啦。咁啊，工啊或者学习啊，都系要继续进行嘅，换一换个心情，咁啊，自己调整一下咧，其实都可以享受一下当下嘅感觉噶。你哋好啊，我系白元浩小白。 晨光每日一格， 朋友对你嚟讲系啲乜嘢咧？今日翻工翻学嘅时候咧，喺你侧边嗰啲唔单止系同学，亦都唔单止系同事，有部分可能更加系你嘅朋友添。因为好朋友，其实咧就你会发现佢真系做到雪中送炭。如果识到呢一类嘅朋友，就真系非常之好啦，真诚厚道嘅，亦都非常之值得深交。满满正能量嘅，永远都能够咧就为你带嚟一生嘅温暖感觉，亦都能够咧就系藉住你，能够咧就系帮忙你咧喺生活上嘅一啲困难嘅时候咧，令到你可以牢牢记喺心入边。呢一类型嘅朋友咧，咁啊肯定系可以令到你喺人生入边有更加多嘅光彩。咁但系相反，如果你结交嘅系损友，同你完完全全冇关系嘅，咁啊不如咧就唔好同佢结交啦。朋友多冇乜用嘅，啊在乎于咧就系真诚。记住，人生咧我哋梗系要识翻啲啱嘅人。我哋将时间咁宝贵人生嘅时间送返俾一啲喺我哋生命上会显出正確道路嘅人囉。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 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一首作品来自谭咏麟《朋友》。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雾，以及有一两阵的微雨，气温徘徊21度左右，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渐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了。之后一两日朝头早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照道理咁讲，除一两日早上清凉又话日间干燥的话，即是如果潮湿或者有雾的天呢，断估都是今日嘅啫吓，咁所以真系啊，拨开云雾又是明天好嘅一日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了好了，来到我们晨光 Coffee Time。 我有报道指出，肺癌近十年成为香港癌症的头号杀手，其实每一年都有几千宗的确诊。香港癌症资讯网慈善基金在昨日的时间就发布了一份有关肺癌病人对于譬如筛查、早期诊断认识和网上问卷的结果。结果是怎样呢？原来发觉当中发现七成人确诊的时间原来都已经是第四期了。六成人出现病征之后三个月之后才就会去到看医生的。他们在上年的10月至12月期间访问了超过100名的志愿者，他们的回复当中七成的就都已经刚才提及过，就已经去到这个肺癌的第四期了。确诊的年龄就51至60岁，占了四成的。近六成人就表示出现病征三个月或者以上才确诊的。另外就超过七成人因为公立医院轮候时间太长，故事就会转咗去私家医院嗰度求诊㗎。成因方面系点呢？当然大家认识嘅譬如吸烟啦，吸烟一直就被视为有机会患肺癌嘅成因之一嚟㗎。今次调查发现竟然间有八成受访人从来都未吸烟㗎。而超过七成半嘅人已经戒烟就超过一年添。三分二嘅吸烟患者就是每日吸少于或者等于一包烟。至于因为家族遗传而患这个癌症的有大概四分之一。有医生就指出，虽然不少市民每年都有身体检查，但是肺癌就并非单靠就普通的 X 光扫描就可以及早发现的。他们说到 X 光片就有时会被其他的内脏就遮盖了，或者你有毛不清的情况。故此大家就那个检查的方式应该是一个叫做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英文有四个英文字母叫做 LDCT， 等病人可以在第一期发现患病，从早就已经可以接受治疗了。顾问医生也指出，肺癌的五年存活率 就会随住嗰个期数咧就下跌嘅。咁啊喺最早发现仍然有可能九成嘅机会咧系可以存活噶。但系如果到咗第四期咧，咁啊得翻一成嘅机会啦。所以譬如喺美国啊、欧洲啊都有临床实验对比嘅，咁啊发现咧就系用头先提及过嘅 LDCT， 以及咧就系早识别之后。相比咧就冇筛查啦，可以降低病人两成嘅死亡率噶吓，所以咧都食呢个嘅叫做检查啦，及早检查咧都算系相当之唔错。健康咧咁啊系我哋最紧要嘅保护嚟嘅，有健康，我哋心入边所想嘅好多嘅活动啦，或者我哋嘅梦想，或者我哋各样嘅嘢，先至能够咧就系嚟得更加好，可以好好地去到追逐噶。早上的时间来到6点19分，一首的作品它是来自王淑曼 I am all alone。 伤心的感觉背后着静默，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都自正做傻魔，还悼念着往日时光。哦，抱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意外，留低一人默哀。 I'm all alone, I believe in love, 还历历在目，泪沾没法受。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啦，梗系要揾翻啲 happy 嘅事情咧，就大家一齐去睇睇、研究一下啦。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喺三月份嘅时间咧，咁啊去赏花。花即係叫做路邊嘅話咧，咁啊亦都有好多木棉啊、黃花風鈴木之前啊，而家都仲有嘅黃花風鈴木，不過就開始落緊啦。就係、因為有咁多花喺我哋嘅身邊啦，咁啊所以我哋見到十五號至到24號啊，咁喺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咗咧，就係今屆一個叫做咧就雀躍全城為主題，咁挑選咗咧就好多靚嘅繽紛花花，去到咧就做我哋今年咧就花卉展嘅一個重要嘅主題嘅。好啦，今日見到有一個又名天使花嘅香彩雀咧，就作為主題花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把握機會啦。咁啊，同大家講講咧，就呢個花卉展入面嘅一啲嘅精彩嘢添。好啦，咁先入咗呢一個嘅花展嘅會場之後啦，咁大家亦都會俾嗰個立體花場咧，咁啊雀躍全城咧就吸引啦。咁今屆花展咧就以花量啊非常豐富，咁去到做主題嘅。咁而且呢个花嘅香气呢一入去嘅时候都已经感觉得到啦吓。咁相信呢如果大家喜欢嘅话呢，咁一开头嘅时候都会见到呢就200至到300棵呢就係嗰啲兰花所砌成嘅。咁非常之讲究呢个工艺，显出呢个心思。亦都呢就将香港品牌即係叫雀躍起舞嘅感觉呢就放晒俾大家睇啦。入面嘅花种非常之多，咁当中譬如亦都包括呢就係大菊花等等啦。会场咧就中轴圆圃嗰度咧，今日可以话咧就带大家咧就穿梭时空啦。今日去到咧就有一个咧嗱，佢哋主题叫做童话故事嘅奇景，由呢个东方嘅西游记去到咧就系神奇嘅阿拉伯神话都有。咁啊，梦幻缤纷嘅糖果屋啦，仲有艺术能场嘅杰克，咁啊等等嘅绿野仙踪，我自己都好中意噶，嗰啲咩稻草人啊、铁甲人啊，仲有一个冇胆嘅狮子啊，我自己记得啦。咁啊，用花卉咧嘅绿色植物创造出咧就好多嘅经典场面啊！譬如咧，大家亦都会见到咧，用花卉去到制造出芭蕉扇啊、巨型嘅蛋糕，咁啊跨越色彩缤纷嘅一啲嘅，譬如彩虹山，咁啊等即系细路仔系睇得开心啦。如果你话大人嘅话咧，都应该可以将嗰个同即系小朋友嗰个感觉咧，就真系嗰啲童心啊，勾翻晒出嚟嘅。咁啊，所以我觉得都唔错啊吓。咁啊，难得咧就可以去到嘅话咧，咁啊，相信大家都有机会嘅话可以欣赏多啲。我几推介咧就系《西游记》嗰个圆圃啊，咁啊挂咗一串又一串咧，嗰个嘅叫做大嘅红灯笼啊。咁啊，佢个卖点系咩咧？卖点就好似等大家咧去到呢一个嘅火焰山咁嘅感觉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几特别啊吓。咁啊，亦都用咧就系百花奇草啊，砌咗咧就芭蕉扇啊，仲有一个咧就筋斗云啊等等嘅法宝。咁所以咧，我觉得如果你特别系中意中國傳統嘅一啲嘅叫做小説系列嘅話咧，《西遊記》今次喺呢個花展上面咧，嗰、那個呈現嘅狀態都相當之出色噶嚇。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城市嘅花壇啦，咁啊，亦都展現出咧就係唔同城市嘅感覺嘅。譬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廣州，亦都別出心裁做咗好多靚嘅花俾大家睇啊！ 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该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 前行。当年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就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困惑，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送，而令我有个结，不懂去分，徒了一生看着谁能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遗憾，若可返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一首作品都是来自欣汀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和监制，周欣婷《三生有幸》。22度的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寻求连任的总统普京得票率超过87%。他凌晨在竞选总部宣布胜选时，感谢选民对他的支持和信任，他将在新的任期继续推动国家发展。普京認為選舉結果將令到俄羅斯社會得以鞏固和變得更加強大，而他的勝利也都表明俄羅斯選舉當前的道路是正確。他又說目前俄軍每日都正是向烏克蘭推進，並掌握戰場的主動權，他將會盡一切努力解決特別軍事行動中遇到的問題，讓軍隊更強大。普京又讥諷反對派發起的投票抗議活動，認為是毫無效果，指出選委選票的人將會被繩之於法。烏克蘭黑海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遭到俄羅斯導彈襲擊，造成至少6人受傷。烏克蘭內政部在社交平台發布尼古拉耶夫遇襲情況的相片，表示傷者中包括一名兒童，他被導彈碎片擊中受傷，在現場接受治理後送院。內政部又說襲擊造成多間房屋、多架汽車和基建設施受損。另外，烏克蘭軍方表示在之前一晚遭到俄軍襲擊的敖德薩遭到空襲，一些農業企業受損，幾座工業建築物也被摧毀。烏克蘭空軍表示俄羅斯利用16架無人機和7枚導彈襲擊敖德薩，其中14架無人機被烏方摧毀。敘利亞軍方表示以色列星期日向敘利亞南部地區發射多枚導彈，造成一名士兵受傷，部分設施損毀。敘利亞軍方在聲明中表示，以色列當日凌晨從佔領的戈蘭高地對敘利亞南部多處地點發動導彈襲擊，敘利亞防空系統成功攔截部分導彈。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就指， 以軍當日襲擊目標包括敘利亞境內距離黎巴嫩邊界不夠20公里的一個武器庫。以軍說武器庫可能存有為黎巴嫩真主黨運送的武器。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霧和一兩陣微雨，氣温徘徊在21度左右，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明日渐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幕后电视人， 香港演艺学院高级讲师冯家明。 电视台我咧有呢个功能嘅，其实都系喺度远胜推销噶，因为佢始终系一个 mass media 啊嘛，佢面对大众啊嘛，佢比电影仲要面对更多普罗方众啊嘛，所以有时有啲嘢佢要入屋咧，可能政府有时候啲政策嘅推行咧 ，propaganda 可能透过电视剧佢会想做呢啲嘢。 CIBS 节目《幕后电视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6:35，今日是3月18日，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4%。听完小白的声音，就有 Vicky 的声音。6:36呢个环节咧，当然唔系净系得 Vicky 啦，梗系有埋小白啦。小白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小白早晨，你觉得自己系咪一个好市民啊？ 好市民啊，良好嘅人啦、啊，我又未攞好市民奖，我唔敢讲，即系冇乜，又冇犯错啦。见到人又会帮下手，即系小帮忙咁，嗰啲都会嘅。咁啊，算唔算得上好市民啊？自己都唔敢讲嘅，呢啲见仁见智啦吓。 咁、你又觉得好市民系有啲乜嘢？做啲乜嘢令到佢可以攞到好市民 奖？通常咧，见嗰啲好市民奖攞嗰啲咧，都系帮手捉贼啦。通常见到啲风化案，譬如有人咩最普通嘅一影裙底，跟住啊指定佢帮手拉佢，又或者系富婆婆过马路呢啲最经典呢啲，我谂应该攞唔到个奖嘅， 因为呢啲系需要嘅，系咪必须嘅？如果喺街上面见到有婆婆需要帮手，或者公公婆婆需要可能帮手拎一拎嘢啊、让座啊，咁我觉得呢啲咧都系系需要嘅， 都系喺嗰啲 礼貌嚟嘅，尊重 喺嗰啲安全情况底下，见义勇为、伸张正义嘅人咧，就攞好市民奖。通常我系咁讲， 系啦，其实咧好市民奖励计划咧系成立喺 1973年，都几耐噶啦。 哇，咁耐。 系啊，而今届咧佢嘅颁奖典礼咧就以你好市民为主题，即、就是 Hello 你好市民为主题嘅。咁就通过四个主题啦，遇见、认识、约定同埋同行，咁就去展示得奖者嘅故事，嚟到去带出我哋生活当中啊，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啲嘅好人好事，嚟到去推广好市民嘅精神嘅。咁其实咧今年啊，即系今届啦，即系2023年嘅好市民奖咧，你估系有几多个攞到？ 十几个啊？ 80个啊？哇，好多啊！证明我哋 咁多， 系啊，好多啊！而其中咧，最大的得奖者咧就系84岁，最年轻嘅咧就系17岁。 84岁都帮手捉贼？ 你听一下之后，等阵话你知。咁佢哋咧其实都系帮警察啦嚟到去侦破一啲嘅骗案啦，系啦，俾可以拘捕到啲疑犯啊咁样。咁啱啱咧，除咗又话最高龄嘅系84岁，最低龄咧就系17岁之外咧。今次咧有同一即系个奖吓，有6个人共同得到嘅，即系同一个好市民奖， 就是、超级好市民奖啊！ 就系、是、6个人一齐得到嘅，唔系，咁就系全年好市民奖。 哦，全年添啊！ 系啦，全年好 咁，直头应该系屡破奇案噶啦。 呢但系呢一个咧又唔系、哦，原来呢6位嘅得奖者咧，佢哋就揸船嘅船家嚟嘅，喺2022年嘅9月嘅时候，系啦，就因为一啲天气突然有啲突然。 几年话？ 2022年， 2022年 9月，系啦，咁就因为咧喺佢哋喺个海中心遇到一啲天气突然之间变坏、变差， 跟住咧 令到咧有37个人咧就系落咗水，系啦，咁就系争啲余力咁样噶啦，咁但系咧就俾佢哋6个船家， 呢、一班船家就一齐救咗佢， 救咗佢，系、哦、啦，咁而当中咧拯救佢哋嘅咧，即系拯救被拯救嘅人咧，就系、是、有本地嘅市民同埋内地嘅游客嘅，咁、样拯救咗佢，就攞到呢个全年好市民奖、 啊。好似记得呢一单新闻， 系咪啊？ 系啊， 嗯，咁啱啱有讲啊，就系话得奖者咧最年长嘅咧就系84岁啦，咁佢咧系李女士嚟嘅，咁、佢就话，诶，有一日。我就接到一通来电，咁佢就话：，诶、好似系我个仔。 你扮婆婆把声，试下扮婆婆把声。 喂， 系啊， 边个听我电话？ 呢啲先有喜感啊！ 边个打俾我啊？ 跟住佢就个仔咧就话：，哎呀，阿妈，而家俾佢拘留咗喺沙头角警署啊！你快啲攞50000俾我，去到某某一间商店餐厅，就交俾个朋友得噶啦。咁样，咁、呢个婆婆就话：，边度有人攞赎金就系攞去间餐厅度噶咁样，咁所以咧到最后佢即刻打999，就同警方联络，一齐咧将呢一个嘅衰人绳之于法、 哦。哎呀， 好聪明啊呢、這个婆婆， 真系好聪明啊！ 系啊， 仲未有嗰啲叫做行骗嘅人咧打俾我。同我讲话屋企人咧被绑架，咪 你想都唔好想， 如果有 嘅话谂都唔好谂啦。 我又即刻打999先， 你想办88？ 跟住出年咧，你又有份啦，喺度讲啦，就系我哋神哥嘅主持啊，好市民唱啊。 你把声系咁嘅咩？系啊，咁所以 未攞过。 系啦，咁其实最即系其中有一位咧，都值得分享嘅，就系57岁嘅长期病患者嚟嘅。咁、事发嘅时候咧，就系、是、上年嘅6月。咁佢咧，其实喺事发前咧，佢就入咗院20多日，咁啊接受治疗，亦都康复当中噶啦。咁跟住佢咧就去到呢一个港铁站咯。佢、就见到有一位带住小朋友嘅女士被偷荷包，跟住咧就大嗌救命啦、啊！救命啦、啊！有人抢我银包啊！咁样啦。跟住呢一个人咧。即系呢一个嘅郑先生，咁啊57岁嘅郑先生就即刻咧见义勇为，即刻跑捉咗佢，然之后又帮警方咧嚟到去即系揿低佢啦，捉咗佢啦，令到佢咧就唔会抢到呢个女士嘅银包啦，系啦，咁佢自己咧都有话嘅，其实追嗰一刻咧系冇谂过究竟个疑犯会唔会有带刀啊，会唔会有带其他嘢。 其实咧，我谂我系追之前我已经会谂个疑犯有冇带刀。 系啦，咁就唔系啦，佢就完全冇谂过，佢净系一心想帮人。咁佢哋咧咁多个都表示啦，其实能够攞到呢个好市民奖咧，佢哋咧都好开心嘅，能够帮助到人，系啊，所以都系值得宣扬开去啦。亦都同时咧，亦都提醒大家，当见到身边有人需要你帮手嘅时候咧，千祈唔好谂咁多住，系啦，咁就睇下个情况可唔可。如果可以嘅话，你都可能救人一命，甚至系帮到佢噶。 晨光百科， 今日 系要同大家睇下呢个字，两个字先啦，叫做善稿。究竟点解善稿会叫做善稿呢？你又知唔知道究竟善稿系咩嚟嘅呢？善稿就即系俾咗钱你帮我写一篇嘢，然之后放落报纸度，即系啲宣传文章咁样啦。咁又关善咩事呢？原来喺30年代嘅香港，有一间好出名嘅酒家，佢咧有道招牌菜。呢道招牌菜就系叫做炆大鳝。咁而呢一间嘅餐厅酒家，佢系特登喺好远嘅地方嚟到将啲鳝咧运到嚟香港噶，每一条差唔多三四十斤噶。咁不过30年代嘅香港仲未有雪柜呀、冰箱，仲未普及嘅呢样嘢。咁所以当有鳝嚟到香港嘅时候，保存咧就系得两三日嘅啫。咁而当时咧又冇电脑，又冇电话，资讯科技有限啊。咁所以咧酒家就为咗宣传，就会喺个门口就用红纸写住今日汤大鳝。咁而呢间酒家有个常客嘅，亦都有任职煲业界嘅人士。咁佢哋就决定，不如喺你开鳝同埋打算开鳝嘅日子，就写啲稿去到报社啦，就将有鳝卖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咁久而久之，呢一类嘅宣传文章呢，就叫做鳝稿啦。啊，唔知你中唔中意食大鳝啦？而而家咧，我哋喺网上面都有好多关于见到呢啲嘅鳝稿，有啲人咧都话，其实一睇得出咧，一睇就知道系鳝稿嚟噶啦。咁但系我哋又可以知道，我哋香港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字、唔同嘅词语，都系用咗一啲食物嚟到去讲噶。咁大家就知道佢系点嚟啦。这个时间听听 CY 陈中泽的新歌艳遇，现任荣誉顾问。 通宵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而问这刻已经解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实力无差，神服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 辛酸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哦，也许我一开始都知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于古文，谈无尽新欢都可不闻不问，待到你一空窗又自恨无近，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 一个女仔咧化完妆出到街，最惊就系甩妆啦。咁但系甩妆都唔可怕嘅，最可怕咧就系补妆嘅时候咧都系补和咗嘅。咁究竟点样先可以补得啱咧？呢、這个时候就要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啦。早晨阿东， 早晨。 究竟点样补妆先啱咧？ 咁其实补妆有分好多种嘅。咁你要先了解自己甩妆嘅情况，即系例如话你系究竟系脱妆啊，即系讲底妆方面系脱妆啦，定系浮粉？ 哦， 系啦，因为脱妆直情其实应该系话个底妆化晒啦，即系唔贴皮肤。即係需要可能面部嘅瑕疵露曬出嚟，即係眼圈啊啲暗瘡印露曬出嚟、 嗯。 而浮粉意思係有少少卡粉啊，堆積喺啲毛孔上面，所以係分兩邊唔同嘅。 咁其實邊個 worse 啲㗎？ 我自己覺得係浮粉係誇張啲嘅。 哦，浮粉係差啲㗎，反而 因為你應該咁講，浮粉可能見到毛孔嘅感覺啦，但係啲粉係卡住咁樣咯。 哦， 系啦，因为有时就算你唔系甩妆都好啦，其实都可能化完妆都会出现浮粉嘅，好快。 嗯， 系啦，所以两个情况咧有两个唔同嘅补救方法。 哦， 系啦，即系甩妆同埋浮粉。 系，因为我自己咧有成日听过啲人话、啊、譬如我啦，譬如我甩咗妆，好，我哋由甩妆开始讲。我见到咧我甩咗妆，于是咧我就直接揾个 cushion 咧搭我块面度啦。 好多人都系咁嘅， 之后咧 即系贪方便啊嘛。 系啊，啲化妆师就会话唔好啊咁样。究竟点解唔好嘅？ 因为其实你甩妆或者浮粉，原因第一个就系可能系你本身皮肤唔够水分、 嗯， 出油，因为油脂同你嘅化妆品捞埋一齐咧就会卡住咗，或者系唔均匀。 嗯， 咁脱妆嘅情况即系成个妆甩咗啦，即系意思可能擤鼻涕、嗨一嗨啊，或者捽眼啊，或者用嘅手摸摸块面嘅时候都会甩嘅。 嗯嗯嗯， 咁所以有两种唔同嘅效果。 哦， 系啦。 咁但系如果譬如我即系就咁搭翻啲 cushion 落去，系咪错噶？ 应该话你越加越多咯。 哦、 即是可能要将一些化妆品不断重叠在个皮肤上面，就很厚，是啦。 哦，好啦，那如果我真的甩妆，那我为什么第一个 step 是要做些什么呢？ 第一个 step 印了油先。 哦，是的。 是啦，印油其实坊间有讲话，其实用面油纸吸呢就会越吸越多，怕皮肤会再冒油。 是啊， 我自己觉得呢，其实面油纸当然生产商生产这个产品都有它的功用啦。 是 的。其实所以面油纸坊间都很多是出了一些有粉感在上面的。 嗯， 即系面油啲上面有粉感。 嗯， 咁如果你觉得你本身系混合性肌肤而偏油多啲嘅，你不妨试下用面油纸嘅。 哦， 咁但系如果你觉得本身自己皮肤都唔系好油嘅，用纸巾印咗先。 系系系。 用印嘅方法将面上多余嘅油脂印走咗，或者将甩妆或者脱妆嘅地方印少少走先。 嗯， 之后再喷翻你嘅保湿水或者喷翻啲保湿。一皮膚會開始乾， 哦，反而要噴翻噴濕， 係啦，即係當然唔會噴到成塊面都濕曬啦， 係 啦。咁面對翻呢兩個問題，即係脱妝同浮粉兩個問題，唔同解決方法嘅。咁如果脱妝係點咧？咁你當然印咗油先啦， 嗯， 之後正常你當印咗油啦，即係我當你鼻翼呢啲位置或者額頭呢啲位置甩咗妝，正常印咗油之後咧，你直接可以用翻你嘅遮瑕產品去遮， 哦， 係啦，所以用遮瑕膏或者遮瑕液去遮， 係， 因為當可能嗰個位置係重新化過咯。 哦， 系啦，呢个就系甩妆嘅情况。 系 咁，但系如果浮粉嘅情况咧，就系需要抹咗佢啦。 我要抹， 因为你卡咗粉啊嘛。 系， 因为卡粉情况就系可能你嘅底妆有啲产品用得唔好啦，即系可能有啲含有 silicone、嗯、有啲植嘅成分、 嗯， 令到你嘅粉底同你嗰啲底霜再加你嘅 skin care 捞埋一齐卡咗粉、嗯，或者你嘅油脂再加你嘅水粉一啲粉类嘅产品捞埋一齐， 嗯， 咁就可能卡粉唔贴服啦。 嗯， 你就需要抹走咗佢。咁抹你会点抹？如果你自己？ 我都系印走佢。 啊，你话我哋鼻翼卡粉啊，咁你会点抹啊？自己 搵张纸巾 系咁系咁捽咯， 捽咁咪红晒咯。 咁我会再搭翻落去，咁咪冇事咯。 都系都啱嘅，都啱嘅。不过可能对皮肤冇好啦，咁你捽佢嘛。咁其实我自己咧，我会用棉花棒，但系而家棉花棒又好劲喎。棉花棒系一打开，其实入边系有啲 卸 妆水嘅， 系、哦、 啦，专服化妆用。 系系系。系 啦，咁就可以轻轻抹一抹佢，即系将多余嘅卸妆水喺皮肤上面印走佢。 嗯。 再直接重新上妆咯。 哦、即係其實話，如果大家補妝嘅話，係可以攞定呢啲有卸妝水成分嘅棉花棒。 係啦。 咁如果萬一你真係卡粉嘅時候咧，就可以抹一抹走佢。 係啦，抹走係啦，卡粉，記得卡粉同甩粉係唔同。 咁如果我抹完啦，我係咪又係重新當而過一次，我就搽翻 cushion 落去，定係我都係照搽遮瑕產品 咧？因為始終卡粉情況咧，冇甩得咁嚴重嘅卡粉啊嘛。咁、嗯、其實你如果唔用遮瑕膏咧，你用 cushion 或者係粉餅都可以印翻個位置。 哦、 但記住啦，因為好多女士或者男士都好補妝嘅時候咧，你發覺好難銜接翻你原先個底妝。 係啊，係啊。 係啦，所以你不妨試用手指去幫你推翻開，因為始終手指有熱力嘅、 嗯。 而你知唔知我自己補妝係點補咧？出街或者影相嘅時候，我都需要化少底妝噶嘛。咁、 嗯嗯、 我會點補咧？因為本身面部嘅油脂嘅成分我会将侧边嘅粉底 high 翻过去少少先，因为本身皮肤已经出咗油， 系 系啦，同埋香港天气咁潮湿嘅时候，个底妆已经开始有啲黏腻， 嗯， 不妨将你嘅衔接位褪咗过去先，再将面部搽翻啲湿嘅少少嘢，即系气垫粉咪湿嘅，即系 嗰个 湿 啊嘛， 先再印翻喺补妆嘅位置，再推翻开咯。 咁如果系咁嘅话，如果我真系要带个补妆袋入边，其实我应该要有啲咩咧？ 嗱，我建议咧就都要带遮瑕嘅产品嘅， 系， 因为遮瑕产品始终佢湿。同埋而家遮瑕產品勁咗好多，因為霧面傳統嘅遮瑕產品咧，遮瑕液或者遮瑕膏咧，其實係會擰身 嘅。 你搽完之後其實都好易甩 嘅， 因為始終濕嘅產品喺皮膚上面，所以你搽啲霧面或者啞光嘅底妝產品，即係遮瑕膏或者遮瑕液咧，其實係方便好多。 哦，咁我一定要帶遮瑕產品啦。 係啦， 聽到話你要保濕喎、 哦，保濕。 咁我咪要帶埋嗰啲噴嗰啲嘢咯。 所以咪出咗好多細枝嘅坊間。 哦， 系啦。 咁如果譬如我系卡粉，我使唔使喷翻又系保湿 咁样咧？有卡粉，记住你抹咗先嘅嘛，即系可能有啲鼻翼啊，或者唇边啲位置抹咗先，之后再补翻雾面嘅。我自己建议啊，雾面或者哑光嘅底妆产品，即系遮瑕嘅产品啦。但系如果你本身皮肤都好油嘅，补翻水分。 嗰个使唔使喷保湿咧？ 嗱，如果皮肤好干要喷啊。 哦。 但系始终香港天气比较潮湿，我自己觉得 就少啲机会嘅， 少啲机会嘅，少啲机会 嘅。因为我自己有时咧系直接用粉饼当粉底用嘅。 我哋唔建議嘅。 哦，係咩？你反而唔建議？ 但如果其實如果當一個品牌嚟講咧，其實粉餅係放翻啲油性肌膚用嘅，即係直接上面、 哦。 因為其實粉底有好多類型嘅嘛，有啲液體啦、 啊啊， 有啲膏狀啦，有啲條狀，即係個形狀啫，都係濕嘅產品嚟嘅。但係點解會出啲粉底係乾身嘅咧？係放翻啲油性肌膚用嘅。咁、 哦、 或者我哋補妝用嘅、 哦， 或者本身你化咗一個底妝之後，你發覺個妝感唔夠遮瑕度或者唔夠強烈嘅，即係想再遮多啲嘅，我哋先用粉餅。即係有遮瑕度，先、 嗯、 再喺個面部上引壓咯。 我仲以為因為咧我自己有用粉餅嘅，個、 嗯、 原因係我覺得天氣好潮濕， 係 咁不如我就索性 直接粉餅， 直接粉餅。 咁但係因為始終佢遮瑕度同埋始終粉狀嘅產品冇咁貼服嘅，你所以你發覺你搽完 skincare 你直接上粉餅， 嗯、 你發覺冇咁貼嘅，始終對比濕嘅產品冇咁貼， 哦， 咁就容易甩妝啲啦。 係喎、 哦，係啦，容易甩啲嘅。 係，咁譬如我到我補唇膏啦、 嗯， 其實補唇膏嘅時候咧，我自己習慣就搽咗潤唇膏，之後再直接搽翻有色嗰啲啦，紅唇咁。 咁你一定用啲顯色度好低嘅產品啦，即係你唔會用啲好誇張顏色咯，即係或者唔會用啲唇油或者係啲好。 但我反而我用唇油之前都會嘅喎，因為我個唇膏好乾， 即係 唔係我個唇好乾。 咁你嘅補妝嘅程序係咩啊？你唇部嘅話， 我就唔理點都好咧，我就首 先直接搽一層。 直接搽一層潤唇膏先咯，之後先再搽 lip gloss 咁樣，或者搽翻有色嘅。 因為我見過身邊啲朋友仔咧，食飯後咧都會補唇嘅。 係啊， 佢直接搽嘅啫。咁我作為一個專業化妝師，我會覺得可以再多啲嘅。 咁應該 咁當你直接搽冇問題啦、 嗯。 因為其實咧，始終喺唇上面搽一啲化妝產品咧，其實會乾身啲嘅。 係啊，我就覺得會有唇紋啊。 好多唇紋同埋會可能會甩皮。 嗯， 如果直接搽，其實不斷重疊一啲化妝品上去咧，其實係唔係咁好嘅。 嗯， 咁當然我自己建議啦，咁當然用翻你卸妝嘅棉花棒最好啦。咁但係你可能化妝袋入邊冇噶嘛？ 係啊， 餐廳上面有濕紙巾噶嘛？ 係， 你用濕紙巾輕輕抹走咗先，抹到佢可能上面嘅死皮甩咗先，同埋軟化咗唇上面產品先。 係、 哦，因為你不斷堆疊一啲化妝品，其實好厚，點講咧？唇會好燃咯，有啲乾裂嘅感覺。 嗯嗯嗯， 不妨濕紙巾抹咗先，真係抹咗先， 係 係啦，先再上翻你嘅產品。 哦，咁呢個時候就唔一定要用潤唇膏噶咯， 可以唔用嘅， 因為其實你搽咗張唇膏嘅底咧，再 on top 喺上面加一層唇嘅產品咧，其實會稀釋咗個唇膏或者唇彩嘅，咁個顏色會變咗。 哦， 係啦。 我純粹覺得它易甩咗色咯， 係易甩啲嘅，因為液體咗嘛成件事， 係啦， 同埋我自己覺得它會冇咁上色咯， 係 啦。咁如果覺得個唇部好乾嘅，不妨你搽一樣唇膏，搽一陣厚厚嘅，敷一分鐘， 係， 你先再自己抹咗，再搽唇膏咯，即係再搽你嘅唇妝產品，咁就好啲啦。 咁所以其實咧，如果我嘅保裝袋入邊咧，應該就有支遮瑕啦， 係啦， 有支。卸妝的棉花棒， 如果沒有都不要緊，棉花棒都可以，因為棉花棒很多細緻的位置你都可以抹得走， 嗯， 即是可能眼附近、啊、鼻翼這些位置，因為手指可能去不到， 是是是， 因為你不會用手指尾撩隻眼的嘛， 是啊是啊， 即抹妝的時候那用棉花棒比較好一 點、哦、那一定要有棉花棒、啊、 我自己建議， 然後就有支唇膏啦， 是啦， 加張濕紙巾、哦、 濕紙巾餐廳有的餐廳有的，或者你用紙巾濕少水都沒問題的，是啦， 那即有紙巾就 可以，有紙巾啦，是啦、啊 咦，咁其實都唔係帶好多嘢嘅啫喎。 咁但係你女士出街唔會帶咁少㗎係嘛？一人而已。 其實嗰個就係我啦，因為帶咁少個就係我，我平時就係帶支唇膏嘅啫。係啊，咁仲有啲乜嘢提點我哋咧？ 我建議如果本身敏感肌膚保妝係比較困難啲嘅，因為頭先你講話你想抹一個底妝、甩妝啊，或者浮粉，你想用紙巾抹咧，如果敏感肌膚會 係會紅 㗎，泛紅得好誇張。 係 可能你要再補妝化得比較厚先遮蓋到。咁、如果不妨你試用啲鎮靜嘅產品，即係例如用啲玫瑰水啊，或者天然嗰啲 organic 嘅保濕噴霧噴咗皮膚先，鎮靜咗皮膚先。因為我身邊見到啲朋友一抹一捽鼻 就紅曬啦， 紅曬啦，個底妝甩咗啦已經。 哦、 所以我哋建議身邊朋友，你化完個妝之後，你唔好捽佢，你最多可以印，即係可能流汗啦、啊，夏天潮濕啊，印嘅方法 就會比較好啦， 比較好啲啦。咁就唔好捽佢啊，或者抹汗咁樣咯。 你看看化完的妆仲要好好咁保护佢。 咁等于你化完个眼妆，你都唔会捽眼嘅。 又啱喎、 啊。系咪先？你会觉得诶、哎，我化咗眼妆。 虽然我试过好多次，就咁捽眼，捽走咗条眼线。 系啦，好多朋友就一捽捽咁样，系啦。 即系我条眼线就冇咗噶啦。 系啦。 冇错，作为一个女士咧，就要学识点样保妆之余，亦都要学识点样保护翻自己嘅妆啦。咁今日唔该晒阿东，咁我哋以后咧就识得点样保妆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8，22度嘅气温，咁啊，比头先又上升咗一度啦。咁啊，相对湿度咧都系比头先又上升咗，即系越嚟越湿啊，越嚟越热啊咁样。不过都唔系热嘅，越嚟越和暖啦吓。好，咁啊，有呢个射击练习通告嘅，天气潮湿都要继续咧就射击练习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7:09，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喺度啦，各位听众你哋好，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就系有我哋嘅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 系啦，头先嗰个语句系有我哋嘅 Didi 喺度，我已经将 Didi 私有化咗。 点归纳 咗我哋度咧？ 系归纳咗香港电台， 系属于晨光嘅， 属于香港电台嘅。 咁啊，激死胡世杰啊！ 唔係嘅，翻神光都好開心嘅，見到你 梁 宏偉真係㗎。 哎呀，咁就好啦。 見到你都好開心啊！ 感受到咯，雖然星期一翻工，大家就開開心心啦。 梗係啦，係啦，雖然今日出邊有啲潮濕嘅感覺啦，即係成日話咩啊？令人哋覺得有啲唔聚財咁樣，咁啊啲人成日話呢啲天啊唔舒服啊咁樣，唔好俾呢啲幻覺影響我哋自己。 當然啦，因為日日都晴天啦， 咪係咯， 冇可能嘅， 係啦。 只要將呢樣美化翻咯，你覺得哇，好似有如仙境般喎，咁、 啊、 你好開心啲。 哇！呢度直頭係嗰啲唔知咩島咩島咁樣，係啦， 咩島咩島， 好大霧咁樣，估嚟唔到，估嚟唔到，係啦， 我都估嚟唔到啊， 去唔去到？ 估嚟唔到，冇錯冇錯。咁大家都講下交通啦，我哋唔 好好啊。 咁今朝早都幾好嘅，暫時啦都係恆常嘅車龍啦，路面方面咧都係喺新界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咁而家咧近住新墟嗰段車多啦，龍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咧有個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噶，喺青魚幹線咧出翻九龍噶，咁橋面由於有道路工程啦，咁所以而家下層咧就開放俾車輛使用噶。咁平時下層唔開噶嘛，咁係由於有道路工程，咁你知啦，繁忙時間咧可能驚擠塞，咁所以下層咧就開放咗嘅。 下層都好開心， 係咪啊？ 係 你行過啦，應該 我試過， 通常都係強風或者意外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如果有機會行下層強風啦，唔好話我哋冇講要強。如果有機會強風嘅話，咁行下層咧，咁啊作為一位駕駛者都有一種。 另一種感覺係咪？ 同埋安全啲啊，有種安全感啊，唔會 係嘛？ 係啊， 我啊覺得抱住新奇嘅感覺多啲，係啦，嗰啲咩新嘅路啊，或者嗰樣嘢，香港好多路都行過啦， 係。 咁但係如果有啲新嘅路平時唔開嘅，因為譬如強風關係啦，咁你有機會去到嘅話，都幾過癮啊！我覺得 係啊，總之有啲新嘅路，大家揸車朋友都會開心啲，係咪啊？咁啊，講完呢條就特別係開咗個下層之後咧，另外啦嚇，尖沙咀嘅金馬倫道咧，由於有水管急收啦。金马轮道去翻弥敦道方向，近住西咸道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嘅，经过小心啦。 都好多车噶，接嗰条路。 系啊，尖沙咀都系你知啦，尖沙咀始终都系比较旺啦，同埋啲街仔比较细吓。 系啊，其实窄噶嗬。 系啊， 即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即系以前咧就话都够用啊。咁依家香港都已经系一个 人口越嚟越多， 咁有咁先进嘅地方啦。其实咁多车来车去，又人来人往咁样，其实都几。容易逼嘅嗰、那個， 但係好難噶。你尖沙咀啲路都 好難改 噶 啦， 係 啊，即係譬如你睇其他世界大城市都係噶，有啲路如果一早已經 係啊 用咗嘅， 係 啦，咁你就好難無端端唔通你鏟咗個大廈佢咩唔得噶嘛？地皮 改建 咁貴， 得嘅得嘅，將呢個形狀改建，但係啲形狀可以嘅， 全部變咗拱橋、荃灣咁樣，係起曬橋啦，上一層咁樣。 嗰條橋真係犀利， 荃灣真係好犀利， 犀利， 我都係噶， 好受惠嘅真係。 一落雨咧，你唔驚，即係開車。都 我唔是荃灣居民嚇， 啊、但 我每一次去荃灣嘅時候咧，我咁我真係唔使落地嗰下，真係覺得 好係 勁 啊！ 真係勁啊！ 由港鐵可以四通八達去到所有好多個商場，去 啊， 佢好似係全香港最 去係咪？係 啊係啊， 去唔去到荃灣西站嗰邊㗎？ 而家 可以 到啦， 可以可以，即係你由荃灣西、 荃灣站 連接到， 係啦， 荃灣站一路喺天橋就去到荃灣西站咁樣。 係啦，你要經過啲商場咯。 係啦，經緊係啦係啦，即係總之有辦法唔使特別我都去到荃灣西站。 係啦，即係當然要經商場先落到去。 好犀利啊！夏天係最好啊，去到你唔需要。 因为你不需要等交通灯、啊、其实也可以减低、那個就是交通意外 发生啦，当然是 真的路路畅通， 是真的路路畅通我这些呢、就是、行路行得那么急的人呢、嗯、就算你叫我去什么荃湾西站的方向会的一声就去到了、 啊、是啊，刚才Vicky说除了怕晒之外最麻烦是什么落雨啊， 落雨是啊， 是啊，落雨最好不用担着遮，你督我督你啊， 是啊 你督我督你 你知道你这些人高矮不同的嘛，就是督到你的头啊， 是啊， 都会有 真系四通八达啦， 系啊！ 佢去嗰啲地方咧，仲要就系即系荃湾又多嗰啲街头小食咧。 系啊！ 你根本上你行两步，你又可以见到有一档咁，又成日忍唔住啊，笃两笃咁样我自己。 咦！见到小白你咁欣赏，有冇兴趣搬嚟荃湾啊？同我做街坊啊！ 吓，荃湾啲好贵啊！ 系啊，某啲地方嘅啫， 系嘛 都 系啊系啊， 真系开心嘅。总之，即系都系咯，好似你咁讲咯，要靠啲智者 去 做多啲做多天桥啊！咁我哋就造福人群。 你谂下，佢整完之后，其实我谂。 冇乜人唔赞啊，即系咁方便嗬，即系睇住佢起，跟住又亦都可以使用啊，去到基本上你要去嘅地方你都去到嘅荃湾，你差唔多如果你喺地面嘅差唔多嘅话，你就佢又有个位俾你落一落去咁样， 系咯，中间有啲位啊嘛，你啲人唔系一定点到点，唔好似你咁讲，由港铁行去西铁都一段比颇长嘅路噶嘛，都要成三个字， 行得慢 都要三个零字噶嘛，所以几好噶，咁所以中间佢都有啲人就未必系中，可能系中间大学 落去咁 样 系啦， 中间有条天桥， 大河道转巴士咁样， 或者电梯， 系啊，所以开心嘅，四通八达， 我都觉得真系开心， 系啦，咦，睇你真系好。好 enjoy！ 我每次去荃灣，我都期待嗰度啲嘢多嘢食嘅。 我都幾喜歡荃灣， 有好多街 咩圍咩圍嗰度都好多嘢食啊！ 夜晚黑好嘢都唔收先開心，嗰啲真係夜奔奔。 係啊，好嘢都唔收。 我最中意呢啲啊！你太早收就真係唔好啦。 係啦， 所以星期五六我好多時以前多啲，而家少啲，因為越肥啊嘛。咁通常十二點鐘咧都搭車出去，係啊，遮住咗，你唔使望啊，遮實曬。十二點鐘咧特登搭車出去啦，食下糖水啊，食下街頭小食。系啊， 真系哇！ 呢啲开心啊，即系你最紧要收得爷，咁我哋先可以帮衬到，系咪 啊？有啲大型商场， 大型商场就冇收咁嘢啦。当然系啊，大型商场好紧要嘅。咁而家其实大型商场都比以前早收咗，我都希望可以开翻少少。 佢早收咗，跟住入边嗰啲又一齐早收咗咁样。 系啊，唯一系头先你讲路咩围嗰度咧，街头小食就真系夜咗啲嘢。 系啊，嗰度 希望继续 keep 住啦。 嗰度就因为夜晚佢都知嘅商场就收晒，亦有啲香港出现。一个情况就是都越嚟越多呢啲大型商场，咁佢有个叫做营业时间，咁大部分铺头跟住佢闩，咁佢哋咧啲小店就会揾到啦，揾到咩咧？啲人仲想食嘢，商场啊收晒，咁啊系嚟我呢度噶啦，我自己收嘢少少， 咁夜边有地方食啫？系咯，地方最好， 整只鸡髀都好啊， 系啊，碗仔翅啊， 我哋香港最中意食噶啦，唔系香港人最中意食嘅烧卖啊， 烧卖 啊，肠粉啊， 煎酿三毛我都好中意啊， 你都好中意啊， 我好中意，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系啊。之前三毛我中意食嗰啲辣椒，嗰啲 尖椒， 嗰啲 尖 椒 我都中意， 好辣先好食系嘛？ 好辣就好食啊！ 系啊， 唔辣 料 佢咯。 阿妈会话：诶，浸一浸水先啦，唔好太辣啦，冇液啊。 系啊， 阿妈讲。 系啊， 之后我唔食嘅。 唔好讲，唔好讲太多，唔好讲太多荃湾啦。我哋快啲讲埋其他先。系啊， 讲荃湾就梗系讲国内啦。 好啊，好啊， 系啦。咁相信大家有睇报道，有睇报纸都知啊吓。咁啊，八达通咧早前就预告咗啊，会喺三月底咧就推出呢个八达通嘅全国通 实体 交。 实体交通卡， 实体嘅，咁呢个全国通啦，咁咧俾香港人咧可以喺内地城市度嘟一嘟就可以搭到车啦。咁咧呢一张卡咧就喺香港使用嘅渠道咧，同一般嘅八达通咧就冇乜分别嘅。同样咧就可以透过呢个港铁嘅客务中心啦、港铁嘅增值机啦，或者系便利店啊、八达通嘅手机应用程式 app 咧都可以增值到。咁同埋咧就可以咧呢张卡啦喺里边嘅港元嘅储蓄咧就可以喺呢个香港嘅地铁啦同埋巴士嘅主要交通工具咧。就俾車資嘅，咁同埋咧可以支援到八達通系統相互消費，即係你知有啲鋪頭都依然係可以用到八達通噶嘛。咁而喺內地咧就適用於依個犀利啦，320个城市嘅公共交通系統啊，300几个城市啊。咁拍卡嘅時候咧，呢張卡咧就會自動將卡裡面嘅港元儲值兑換。將佢即刻轉化做人民幣， 哇！ 呢樣嘢先好，即係而家我哋用緊嘅都係㗎。咁我而家係我係入港元啫嘛，因為我冇用內地嘅錢包啦，我用香港錢包上去， 我都冇內地錢包 㗎。咁一嘟之後咧，佢會將佢即刻轉化做。 人民 幣咁真係好方便嘅，咁所以依一張卡咧就有呢樣好處咯。咁同埋咧除咗咁樣之外咧，就係佢嘅好啦。咁喺內地裏面咧就適用300几个城市講咗啦。咁樣就喺內地增值嘅方便咧，就係又遲啲先公布。內地喺邊個地方可以增值，遲啲先至公布。 因為太多啦， 冇錯。 相信應該 係全國通儲值上限咧就係幾多啊？1000蚊嘅，咁就未知道幾時公開發售啦，即係話三月底啫，咁就大咗啦嚇。咁啊開售初期咧都係啦，通常喺香港咧就係會喺西九龍站咧，就通常都係其中之一個站嘅，因為方便佢哋內地嘅人啊嘛。咁好啦，你哋知唔知道其實喺內地咧，除咗我話將會新發行嘅全國通呢張實體卡，原來之前咧上年咧喺八月尾咧都開售咗張新嘅叫深港一卡通，大家有冇聽過？ 我真係孤陋寡聞啦，唔好意思， 之前我都有記得。 得好似有講過啦。咁、就係深港嘅交通啦。其實同呢張咧係少少。 Diddy 心諗抵打啊！你兩個，我之前講過，你兩個都話冇聽過。 你兩個忙啊嘛，忙嘅唔記得都正常嘅。 我即刻 send 去。 send 去。 唔緊要啦，深港一卡通，我知道你太多嘢做啦， 冇咁 多環節係嘛？ 負荊請罪。 所以而家再提一提大家咯。咁、但係呢兩張卡咧都有分別嘅，咁同樣啦都係，但係佢哋嗰張卡咧就唔同一樣嘢咧，佢分兩個錢包啊、 嗯。 你用港幣支港幣儲值咧，佢就分開係有港元、哦。你上面用人民幣支付就用人民幣就錢包咁樣、嗯，即係可以喺上面 分開嘅。 分開嘅，佢、哦、要分開兩種，但係呢張卡我就冇用到啦，咁我就唔知道啦。咁佢個錢包就頭先講咗啦，就分開人民幣同埋港幣嘅，但佢就係有少少唔好處咧，就是、因為喺香港嗰方面就唔能夠增值啊、 嗯。 但呢一張舊嘅深港一卡通咧，就喺內地咧就係深圳嘅地鐵啊，就係、是、所有客運中心咧都可以增值，唯一就唔可以喺香港增值咯。咁、但係而家新這張呢張咧 就可以啦， 就係可以喺呢個港元即係港元增值咯。咁所以大家都幾好嘅。同埋咧之前啊，呢一張八月三十號上年開售嗰張卡咧，佢嗰陣時開售個價錢咧就係68蚊嘅，佢唔係按金喎，唔好似香港咁樣，你唔用退翻俾你，係淨係嗰張售票價係68蚊咁。 所以你唔用咧，冇得退翻 嘅。冇錯，咁依一張 買咗就買咗噶啦，咁樣。 係啊，依、一張係咪會唔會有按金啊？或者係會唔會買咗之後，或者係幾多錢買咧？稍後先至公布咯。咁、所以都有分別㗎。咁但係佢好在咧，就佢喺香港可以增值到咯，即係唔需要特登喺內地增值咯。係咯，咁方便好多。 不過記住啊，呢、一個卡咧，即係 Diddy 都好清楚㗎啦，就話呢個係實體卡嚟㗎、你冇諗住自己喺個電話入邊有個有嗰個八達通嘅叫做模擬器 係啦， 佢可以用啊，唔得㗎。吓、啊，唔可以将佢自己，我话佢系啊，系唔系噶，唔系你讲噶吓。 系啊，真系几好啊！记住啊，大家可以迟啲再留意翻呢张叫做全国通啊。我再提一提大家，之前我提嗰张就 系 深港一卡通。 系，唔该晒 Diddy， 唔该 晒 Diddy， 唔该晒。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啊。今日天气咧大致多云有雾，以及系一两阵嘅微雨，气温咧就会徘徊喺21度左右嘅，会吹微风，渐渐咧就会转吹呢一个和缓嘅东风啦。而展望听日咧都会渐转呢个吹呢个偏北风嘅气温就会开始下降，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2度，相对湿度94%嘅。 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听日咧，咁天文台都话到气温咧又会下降噶啦。咁听朝我哋都我哋早翻工啦，我哋会早提啲提一提大家噶啦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啦！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啦！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同我哋一齐讲下上个礼拜咧都有讲啊呢个 mindful coaching 嘅一啲理念啦，正念转化啦。讲到咧，其实你呢一类嘅课程，首先免费就系，同埋咧就限住 NGO 去报名，即系至少有一啲社工朋友去参与啦。咁碰巧咧，我身邊咧主持人阿歐身邊咧就有啊一啲社工朋友咧，其實近呢一兩年咧都係飽受壓力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啲朋友之間嘅聚會啦，即係可能兩杯到肚咧，佢哋都傾咗兩傾啦，眼濕濕起上嚟，咁啊問佢哋咩事啦，咁當然有啲係自身嘅問題啦，有一啲係自己其實都承受住好多。啲服務嘅對象一啲情緒勒索啦，佢都唔知點去應對。咁啊，另一啲社工朋友可能自己家庭都發生咗一啲事，可能自己可能都要面臨離婚，但係咧，佢有啲服務對象咧都會覺得啊，即係社工啊呢、這個項目咧一定係聖人模式嚟嘅，意思係家庭一定美滿嘅，所有嘢都係好嘅，好好先生嚟嘅，好好太太嚟嘅，咁樣變咗佢嘅生活入面其實背負咗好多嘢啊！即係上一集我又記得周博士有講好多話，喂，其實輔導員或者社工其實都背負住好多啊，可能佢哋都要識得點去轉化㗎喎，將個能量或者將嗰啲情緒，佢都要一個好嘅輸出㗎喎。如果唔係佢積埋積埋，未幫到人之前， 自己已经叫做失救或者沦陷咗啦，用啲严重啲嘅字眼。好啦，周博士，交俾你喺呢一集多讲少少呢一个环节，好嘛？唔该你。 系啊，欧，你讲得好好啊！特别当我哋嘅光环太大，我哋作为一个专业助人者啦，无论社工啊、辅导员啊或者导师啊，吓个光环太大，其他人对我哋嘅期望好高，甚至自己对自己嘅期望都好高，觉得我系社工，我唔可以有情绪；我系社工，我唔可以爆煲。我唔可以崩潰，咁呢個反而帶嚟可能二度嘅壓力或者二度嘅創傷，本身有情緒有壓力已經辛苦，我都係人嚟嘅啫，每個人都有七情六慾啦，都係普通人啫。同時，當我有情緒嘅時候，我唔俾自己有情緒，我唔俾自己喊，唔俾自己失控咧，咁係更辛苦嘅。是会出事的，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嘅，而特别多作为专业助人者，我哋更加需要有健康界线，睇到即係我哋全心全意去贡献俾其他人係好美丽嘅事，同时首先我哋真係要好好照顾返自己嘅需要，关心返自己，同埋要好留意当我哋面对每一个服务对象嘅时候，我哋会唔会不自觉地有投射。呢個正正阿歐講得好好，譬如如果我自己只係面對感情問題、婚姻問題、家庭嘅問題，而我眼前嘅服務對象正正就係離婚、家庭、家暴、感情嘅問題嘅時候，會唔會佢講緊某啲嘢？我諗起我老公咧，我諗起我阿媽、我阿爸、我阿女咧。咁呢個我哋要好，所以我哋要一路去操練自己，令到自己係一個持續處理自己啦、關懷自己啦、照顧自己啦，一個相對地比較平穩嘅狀態。咁所以我哋。即係譬如上個禮拜有同大家講，我推出一個免費俾全港 NGO、全港社工呢、這個即係免費嘅 my 即係正念轉化咧，就渴望社工喺瞓曬身去幫人，特別而家社會面對咁多衝擊嘅時候咧，社工壓力其實非常非常之大，好多社工都頂唔順。我聽過啲社工，我聽到都想喊。佢係一放工即係翻工八個鐘或者十個鐘，瞓曬身去支持好多。服務對象，佢翻到屋企個社工自己無端端喊，直頭無端端翻屋企見住老公老婆，佢唔想同佢講嘢， 係咪太內耗咧？呢一件事係 噶，係噶，其實都係噶，因為佢嗰八個鐘或者十個，佢進入咗個角色啊嘛，而個角色佢覺得我要撐住，我係社工，而眼前嗰陣真係可能即係嗌緊救命，或者係死人冧樓，或者係即係家暴啊，或者性侵犯啊，一啲好激烈嘅。即係好嚴重，需要個社工全心全意百分百。但係當你諗下，你連續十個鐘冇停去支持其他人嘅時候，你完咗之後，可能年年日日如是，佢逐漸發覺佢翻到屋企，佢自己有抑鬱症，佢發覺佢自己要睇精神科醫生。佢之後有唔止一個社工同我講，佢翻到屋企就唔想同家人講嘢，或者無端端會行，或者忽然間發脾氣，無端端鬧老公，無端端鬧老，鬧完之後佢自己都覺得。點解我係咁嘅？原來我積咗好多委屈，我積咗好多無奈，積咗好多憤怒。譬如佢對住個服務對象，覺得可能呢個服務對象好自私、好自我中心，去打老婆或者鬧老婆，或者去欺凌身邊嘅人。但係佢作為社工，又要關心佢，又唔可以鬧佢，又要同理佢、體諒佢、支持佢。我哋叫案主本位 client centre， 所以個社工作為一個人咧，佢都可能積咗一個人會有嘅一啲好正常嘅情緒感受，但喺工作期間佢唔能夠表達，亦都唔知同邊個講，冇空間去講，咁所以佢自己去翻自己生活的時候都會出事。嗱，因此呢個就係我特別呢幾年做好大量即係依方面嘅工作，我好體會到我自己都提醒自己嘅。譬如我周華山，我都提醒自己，我而家都係每日排山倒海工作量。所以我每日都有一個 me time， 都有一個 quiet time， 安靜嘅自我時間。其實唔使做啲乜嘅，我俾自己靜一靜，只係放鬆坐直，眯埋眼，深呼吸，再深呼吸。俾自己舒緩一下，因為有時我自己都不自覺，然後忽然間無端端有啲感觸嘅，我試過一兩次想喊嘅，有啲悲傷嘅，原來我正話處理緊一啲好激烈嘅個案，我裏面抑壓咗我自己真實周華山嘅感受，所以我鼓勵每一個人其實唔係淨係社工， 我估我都需要啊，有陣時， 其實每個人都要嘅、 真係啊，真係啊，呢、 係㗎，作為一個香港人，即係當社會面對衝擊，其實全世界都係啦，依、這個唔係淨係香港啊，即係當每個面對衝擊嘅時候，我哋每日都需要有呢個 me time 啊，即係呢個唔係自私啊，呢個係自我關懷嘅時間，自我關懷嘅空間。哪怕你落公園行十分鐘，唔係就咁行嘅，俾自己靜一靜，即係有意識地、有覺察嘅、有覺知嘅，去舒緩自己、關懷自己、療愈自己、照顧自己。 唯獨我哋懂得去愛自己，我哋先有力量去貢獻自己。如果唔係我自己支離破碎四分五裂，我哋都傷痕累累，我哋講嘅愛都只係呃自己呃人嘅，即係愛唔到冇力啊！我哋個愛都只會係索取咯。所以我鼓勵我哋借助呢個助人自助啊！多謝阿 O 你提呢個課題，我哋每一個人，哪怕你依刻聽到呢個節目嘅，好嘛？每位聽眾依刻都可以俾自己靜一靜，好簡單嘅啫，放鬆坐直。如果方便環境，可以眯埋眼，隻手輕輕掂一掂個胸口，代表住尊重我嘅心，尊重自己嘅內在。只係需要俾自己深呼吸，再深呼吸，關心翻自己，同自己講：我係有價值嘅，我值得被愛嘅。然後聽翻身體嘅信號，聽翻身體嘅需要。其實冇嘢需要諗，冇嘢需要做，好舒服嘅。咁就會感受到啊，原來我裏面有啲抑壓咗嘅情緒。咁呢個我覺得我哋每個人都值得做嘅，好唔好？ 咁啊，今朝咧又學到新嘅資訊啦，亦都知道晨光第一線好多教師啊，同埋好多社工都會去聽同埋留意一個節目嘅。咁啊，輸出一個渠道啦。咁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在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傾。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寻求连任的总统普京得票率超过83%。他凌晨在竞选总部宣布胜选时，感谢选民对他的支持和信任。他将在新的任期继续推动国家发展。普京認為選舉結果將令到俄羅斯社會得以鞏固和變得更加強大，而他的勝利亦表明俄羅斯選擇當前的道路是正確。他又說目前俄軍每日都向烏克蘭推進，並掌握戰場的主動權，他將會盡一切努力解決特別軍事行動中遇到的問題，讓軍隊更強大。普京又讥諷反對派發起的投票抗議活動，認為是毫無效果，指出選委選票的人將會被繩之於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強調，以軍在加沙南部拉法展開地面行動之前，會讓當地的巴勒斯坦平民離開。內塔尼亞胡和到訪的德國總理索爾茨會面後見記者，他說已經批准軍方將在拉法採取的行動和疏散居民的計劃，又強調以軍的行動目標是消滅拉法境內剩餘的恐怖分子，亦不會將平民限制在這個地區。索爾茨就說，雖然他認同以色列有權自衛，但他亦質疑以色列針對哈馬斯而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又表示世界不能對加沙面臨的飢餓袖手旁觀，質疑一旦以軍進攻拉法，應該怎樣保護在當地的超過150萬人，而這些人可以去哪裡逃避戰火。敘利亞軍方表示，以色列星期日向敘利亞南部地區發射多枚導彈，造成一名士兵受傷，部分設施損毀。敘利亞軍方在聲明表示，以色列當日凌晨從佔領的戈蘭高地對敘利亞南部多處地點發動導彈襲擊，敘利亞防空系統成功攔截部分導彈。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就指，以軍當日襲擊目標包括敘利亞境內距離黎巴嫩邊界不夠20公里的一個武器庫。以軍說武器庫可能存有為黎巴嫩真主黨運送的武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渐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啦有坏车，咁啊大啦有少少车多，重复多次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一大有少少车多，咁大家经过咧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翻去大老山公路支路车多，依家排到去科学院。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还未有乐游卡的就快点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彭俊、 小丑跟疯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 ；Benny、 天黑无片忘记那脂肪，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拗叫又不想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即将就到24节气中嘅春分，天气回暖，空气潮湿， 湿容易令人困倦乏力、头身重聚、食欲不振等，而吃粉葛、赤小豆、薏米、白术等，帮助排除湿气。 运动都系好好嘅去湿方法。今晚食完饭一齐散步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想打开门口就生意兴隆，外商在香港发展，有投资推广处帮手，轻松啦！电视节目《讲商机，讲机遇》，每集邀请世界各地企业代表，分享点样凭借投资推广处的专业协助，成功打入香港市场，大展拳脚。 今集专访两间金融科技公司，星普斯和延希。 星期二晚7:35，港台电视31。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8:38，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咁啊，先睇睇咧就系英格兰足总杯啦，咁啊足总杯八强就双红会啊，峰回路转，咁啊曼联同埋利物浦咧，咁啊亦都喺曼联主场嗰度咧就踢到吓一度加时成3-3嘅，咁但系正当啦，大家都以为喂十二码啦咁样，好啦，后备嘅阿麦迪亚路咧，竟然间咧就帮曼联咧。哦，入多粒喎， 好嘢！ 咁啊，而家咧曼聯咧就真係叫絕殺啦，絕殺咗嘅時候咧，咁啊利物浦就四冠夢咧就冇咗，而家就退而求其次三冠王。 咁啊，兩邊都衝緊三冠嘅，曼城都衝緊三冠。 曼城都係啊， 因為凌晨嘅足總杯即係禮拜六凌晨嘅足總杯咧，咁八強曼城啊2-0贏咗紐卡素啦咁樣啦，咁啊曼城啊衝嗰啲冠同利物浦衝嗰啲 有少少不一樣嘅， 有少少不一樣嘅，不過讲翻琴日小白你讲呢个赛事啦，我反而咧睇咗头场噶，系睇咗咧车路士对李斯特城啦咁样。咁啊，一落机嘅时候咧，其实一落机我谂住我揿啲英超嚟睇，都一场冇理由噶礼拜日。咁原来咧就系转战咗呢、這个足总杯咁啊，呢个赛事咁样，咁我就觉得咪睇下咯。跟住发现咧，原来李斯特城已经降咗班， 系啊，即系早系几年前啊，两三年前啊，佢哋都仲系英超， 系啊， 有攞过英超冠军。 但 系 因为 嗰一年真系。真系峰回路转啊！嗰年真系唔知做乜嘢上晒电啊！ 咁但系之后就财困啦，因为你都知道成队李斯特城最搭水嗰个财团就系咁啱小弟就去咗泰国啊嘛，泰国嗰间免税店King Power咁， 所以就李斯特城咧，经过嗰一年冠军之后咧。第二年已經即刻變翻好似我哋平時認識嗰對李斯特城咁樣， 因為開始有莫財啦，同埋再加上一樣嘢就係疫情嘅緣故，令到免税店啲生意都差嚇。咁依家原來咧，李斯特城咧就喺冠聯啊，即係英冠嘅第一位嚟嘅。咁今年好大機會升班啦，但係升班咧，英超賽會咧有一個減分嘅制度，因為咧佢踢緊英超嘅時候咧，文說就爭錢嘅。 哦，係咩？ 咁咧，佢 上钱唔好， 佢上 钱真系唔好。 系啦，如果佢上翻英超咧，佢上翻英超咧，就可能会因为咧扣钱嘅缘故咧，唔俾佢上英超。嗱，当然啦，冠联啦，同埋超联啦，系两边唔同嘅赛会嚟嘅。不过到时点样搞法咧？嗱，暂时都未知噶。嗱，根据呢个升降级制度咧，今时今日啊，以目前为止咧，基本上李斯特城啊，下年一定翻英超啊，系一定嘅。 系啦， 但如果有呢啲。加減分 又突然之間係啦， 之前 跟住又倒跌翻落去咁樣，定還是佢而佢又揾到水翻嚟咧？ 係真係唔知道啊！呢啲就真係不得而知啦。不過咁啱講開呢啲賽事啊，琴日車路士就可以話係輕取啦，4-2啦，贏咗里程啦，咁啊晉級啊嚇。下一 round 嘅對手咧未知字嘅，咁啊你話係咪對曼聯咧？唔知道，因為咧要再抽籤嘅呢一個比賽，咁啊好多人都中意睇呢個 FA 級啊，因為咧即係夠。够贴地啊！对于嗰辈啲民众嚟讲咧 ，FA 级咧系一种情义结嘅咁。 系嘅，系嘅。 系咁，有好多唔同组别嘅球队可以参加咧，就唔系成日就系得英超嘅球队可以参加，所以都几好睇嘅。咁但系即系几图作赛喎，小白。琴日除咗呢个 FA 级咧，咁啊英格兰方面踢波，英超又继续踢波嘅，即系韦斯咸有赛事啊，对阿士东维拉和波。咁啊，反而咧想同你倾少少咧，孙兴文啊，咁啊好 似输波。波喎， 嬲喎，咁 系咪输俾富咸啊？ 系啊， 系嘛， 仲要 三球啊！我记得 系啊，仲要一球都入唔到，3-0喎， 3-0对热刺嚟讲，其实对富咸咧呢个比数系离谱，即系谂唔到竟然间会系咁啊！咁我系孙兴文，我都嬲啦！咁一队球队一定系你都想象到成盘散沙咁样啊！ 你系孙兴文都嬲啦，其实都真系几惨喎！你俾人即系路军3-0，一球都入唔翻。孙兴文系点样讲咧？佢话咧。佢喪鬧每個隊友啊！報章形容每個人都要翻屋企照鏡啊，承認自己犯錯。呢場演出咧，好令人失望啊！無論態度定表現咧，今季嘅水平以下，絕對唔能夠接受，零容忍啊！ 唉，真係阿孫大哥咧， 好少發脾氣。 計之前嘅亞洲杯之後，又再翻到自己球會又繼續發火啊！ 係咯， 好火啊！呢排佢 其實孫興文呢個球員咧，我當然好欣賞佢啦，即係貴为第一位亚洲嘅球员可以喺英超出去赛场嗰度攞到呢、這个金靴奖啊，咁啊好叻嘅。但系咧，即系佢真系一年一年嘅踢波，佢顺风顺水嘅时候咧， 乜都有， 无人能敌， 系清风送爽。 系 佢一唔得咧，佢成队波都唔得，佢国家队又踢得唔好，佢每一样嘢都踢得唔好。 系啊， 即系我都觉得、這個、 其实佢应该去泰国嘅 球员，转一转，转一转 运， 转一转佢。 系讲笑啊，呢个 唔知关唔关事啦，可能佢又去咧。 系可能去咗你唔知咧。 咁如果佢去咧，都唔够话哈利简尼啦，哈利简尼真系要转一转。 哈利简尼真系，即系去到边 系衰到边啊！拜仁搞唔掂啦，即系应该要你话古信咧，呢十场赛事咧，一共失九分啊， 好难啊！ 我唔记得系一 同埋人哋个势头咧，而家系喺呢一度，人哋真系顺风顺水紧， 系 即系正如当年嘅，我哋攞翻李斯特成功，李斯特成你当年佢攞英超冠军嘅时候，我哋大家都喺度计紧，就系话如果佢攞唔到翻又点样？但系其实人哋个势头，人哋个运都喺嗰度， 系 即系虽然话体育都冇理由成日讲运气。不过佢哋嗰个手感或者 系个运气好波，不如好运啊！ 系咁梗系啦。 讲真，你好多时候咧，你成队波都 full team 好劲，好似利物浦琴日输波咁啊！喂，你半队坐咗喺个 bench 嗰度嘅，你受伤呢啲咪就 系 运气咯、状态咯， 或者有阵时撞框撞门框，到底系弹出定弹入啊？呢啲真系都系运气。 VAR 条线点样画系咪先？即系有阵时画只手，有阵时画只脚，你都不得而知啦。不过讲多几句先啦。咁头先讲到同小华讲德甲嘅赛场上边。其实即系你话古信领放啦，其实拜仁都好努力去追啊。礼拜六嘅联赛其实都赢波啦，5-2。不过调翻转头攞到宝贵嘅三分又得唔得咧？咁样呢个都有个悬念喺当中嘅。咁所以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赛事，我觉得大家都值得去关心同埋睇咯，因为。冇辦法㗎啦，其實你就算呢第一季喺德甲嗰度呢轟入31球呢破咗呢個新人嘅紀錄呢，但係都未能夠令到拜仁呢即係可以奪冠囉。不過小伯可以同你傾下呢一個，你覺得其實拜仁今年如果真係即係而家都存在懷疑率㗎嘛，如果真係攞唔到冠軍，其實對個德甲嚟講係好定唔好？ 對我如果你問我嘅話係好事啦。我仲記得喺之前幾年嘅時間咧，多蒙特喺即係都真係幾多年前啦，都喺阿高普帶領底下咧、其實係反而咧多蒙特係有一個咧係德甲稱霸嘅感覺嘅。咁嗰陣時咧就拜仁會諗辦法啦，亦都其他球隊亦都會諗下啊，到底個德甲嘅走向係點樣啦？其實德甲咧某程度上亦都代表住德國國家隊嘅。咁、德甲咧其實佢哋有陣時候，譬如而家我哋見到有個情況就係佢個神射手。或者你見到哈利簡尼其實踢得，你頭先都講得啱，其實佢唔係話踢得唔好嘅，但係德甲咧硬係即係譬如拜仁咁樣成隊波崩唔起，咁你亦都見到咧，其實喺德國國家隊上面咧有好多嘅球員亦都喺德甲嗰度揾食嘅，咁呢個亦都係相輔相成。即系德国队咁多年以嚟嗰个成绩咧，其实亦都系因为德国嘅甲组联赛，佢嗰个单调令到即系德国队佢系有机动性，佢系有几轮，但系佢嗰个可能佢创造力啊或者嗰样嘢就开始慢慢就下滑。咁我觉得譬如英超咁样，咁佢个英超佢个竞争好大噶。 系啊，同埋英超依家啲下游球队咧，其实都系踢前场逼抢，其实每队都几好睇。讲真啦，你话到李斯特城啊，即系降咗落去冠联咧，其实琴日咧同车路士咧基本。基本上咧都一路有得踢噶，系最后咧踢少咗一个人咧，仲系2-2喎，踢少一个人，跟住临尾可能保时嘅阶段俾车仔入咗几球咯，咁所以无论德甲嘅赛场、英超嘅赛场咧，都可以话系风起云涌 都好睇啊！咁如果你话系英超嘅比赛、德甲嘅比赛，甚至乎系讲紧西甲嘅比赛、法甲嘅比赛，大家都有大家嗰种嘅风格喺度嘅。咁所以欧联咧，即系好睇嘅地方就系、咁，譬如咁八强啊，八强咧就阿仙奴对拜仁，阿仙奴对拜仁咧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唔系话冇得踢噶，即系譬如我讲阿仙奴，阿仙奴其实今年嗰个势头或者系今年嗰个风格咧，我觉得其实都系即系好有勇气啊， 但系 都好有大将之风。 喺欧联嘅世界入边咧，拜仁咧都系几黑住阿仙奴， 呢、這个亦都系一样。 拜仁好似印象之中试过10-2炒阿仙奴，系欧冠。今年唔知会唔会？ 而家就睇会唔会食住拜仁有少少颓势嘅感觉啦。咁睇下我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其实我系想阿仙奴赢嘅。今年系啦，即系喺八强嗰度话。咁但系你见到譬如西甲嘅。皇马今年咧喺西甲方面嘅成绩都唔错啊，咁都算系几好嘅。咁另外咧就系对曼城，咁大家就喺度谂啦，呢个一定系阻住曼城嘅其中一个好大嘅棋嚟嘅。你又谂住呢啲叫做冠军戏码，而家八强都已经碰面咧，咁所以真系好值得去欣赏。咁反而咧，如果你话系巴黎对巴塞，其实我都系。 幾想睇嘅，因為巴塞咧，其實近呢一兩年嗰個嘅實力，或者係佢哋嗰個嘅傳球啊，甚至乎射波啊，成隊嘅實力咧，的而且確冇以前哥迪奧拿嗰陣時咁悦目嘅。咁、成績都冇咁標炳啦。咁反而巴黎咧，今年咧就阿麥巴比，其實佢就都好想喺最後一年嘅聖日耳門嘅時候咧，就攞多啲嘢翻嚟噶嘛。咁先證明到自己喺隊球隊係一個大嘅作為嘅，而唔係就係自己咩冠軍都冇攞，佢走咗咁樣。 咁樣講啦，對於麥巴比嚟講，最好就係皇馬即係歐聯出過，跟住咧就巴黎咧就 贏咗 四強咁樣， 係啦， 即係 贏埋，跟住佢咧就去咗皇馬咁樣， 有卡士啦， 係啦，呢、這個劇本梗係靚啦，咁啊睇下會唔會真係成真啊？咁另外就係馬德里體育會啊對多蒙特嘅，咁啊多蒙特我都覺得佢同馬德里體育會其實係有一踢兩隊都會一定會睇得好睇嘅波嚟， 係啊，咁啊幾悦目嘅足球啦。嗱講開足球，講埋呢一個資訊啦。嗱今個月咧世界盃外圍賽咧就開始公布咧中國香港隊嘅24人名單啦。咁啊有啲朋友落選，有啲朋友入局啦咁樣，咁啊有新入局嘅啦，包括係啊即係。喺省港杯踢得好嘅中安乐啦，中乐安啦，咁啊，仲有咧前锋方面咧，亦都有咧，米高啦、艾华顿啦，咁啊，仲有咧，佳佳啊，安永佳咁啊，踢紧呢个深圳嘅新鹏城嘅，咁啊，潘佩都有入选啦，咁啊，中场方面咧就余再贤啦、陈俊乐啊、咁啊、陈少君啊等等啦，咁啊都有机会嘅，咁啊，今个月咧，香港足球代表队咧就会月底咧出战世界杯外围赛啊吓，咁啊主场同埋作客都有出击嘅，咁睇下有。咁機會喺世界盃外圍賽就踢得好啲啦，咁啊成日都話越嚟越接近世界盃啦，越嚟越接近世界盃啦，香港咁啊有冇機會真係少少地 係咯， 少少地玩下咧，少少地啦，即係已經好出色噶啦，即係通常都係咁啊，對一隊球隊啦有期望咧，你就期待佢進步啊嚇，咁啊嗰種恨鐵不成鋼，希望就抌開曬啦，每一場大家睇嘅都係一場賞心悦目嘅好波咧，咁應該就係香港球迷。是最乐见的一件事来的。 亲朋离临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盖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当年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困惑，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送，而令 一生看着谁亮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亏憾。若可反到过去，若能重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燕听周恩廷《三生有幸》， 晨光第一线 ，Vicky。 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中意喺屋企啦，甚至系公司啦，放一啲嘅植物嘅，可能系会提高个幸福感啦，亦都可以改善我哋情绪。有啲人甚至觉得系喺种植嘅过程当中咧，会俾到佢有治愈感嘅。嗱，我哋 office 咧呢一度咧就冇植物嘅，咁你哋自己屋企又有冇植物，或者系 O 嘅公司有冇植物嘅咧？ 有啊， 种咗啲咩嘅咧？ 开运竹啊，富贵竹啊，嗰啲啊，乜都竹嘅，系啊， okay, 健康竹啊，其实每一样竹咧。前面加一个好意头的东西就得，恭喜发财竹啊，是啊，三年抱两竹啊，每一样都是啲开心的东西， 发达竹啊， 系乜都足够的咁样。 O K， 咁小白 咧，我咧就简单啲嘅，我啊中意种咗啲嘢出嚟咧，可以嗒咗佢嘅， 系 啦，即系譬如辣椒，我好中意种啦， 但系你都会喺室内种，即系屋企入边，唔系讲紧摆天台露台嗰啲。 室屋企入边咧，我最多都喺厕所嗰度挤嗰啲仙人掌嘅咋。 你哋唔同啊，你哋自己有个阳台，有个大露台。台中意喺户外种，其实普遍咧，香港人咧，即系好似喺 office 入边咧，都系种嗰啲郁郁植物啊， 或者 多肉植物， 系啊，或者头先我讲嗰啲啦，即系有啲 竹啦， 系啦，即系公司啲风水嘢啦，但系嗰啲风水嘢咧，都唔使你打理噶，姐姐会悉心打理噶， 系咩咁好噶，帮你淋埋， 好多阿姐咧。最重要就是打你嗰幾盤嘢啊！ 係啊， 其實喺 Pantry 啲杯 嚟㗎，係 啊 ，Pantry 個杯咧，佢好多姐姐嗰時我去過一間公司咧，咁個姐姐就喺度好仔細喺度收嗰啲植物啦。咁我話：哇，姐姐你都好有心機喎，關於種植。梗系唔系啦，你知唔知呢棵嘢啊？一路喺度咧，我就一路喺度。呢棵嘢玩完， 我 都 玩 完啦。咁我好记得啊，原来即系有阵时做啊，即系姐姐啦，即系公司嗰啲大内总管啦，其实都真系应记一功啊。 嗯，嗱，咁点解问你哋啊？喺室内会唔会种下啲植物咧？原来咧最近咧喺英国咧就有个报道就话，原来我哋喺室内种植一啲植物咧，但系放错咗位置咧，就好容易令到佢哋凋谢噶咯。我曾经咧有个朋友同我讲。 破咗个局， 系究竟系咩嚟嘅咧？嗱，等阵讲。 做咩？做咩？我哋今日讲咁多呢啲嘢？ 非生物科学噶，我哋要加翻句先。 嗱，呢一个系有科学根据嘅。咁系咩嚟嘅咧？因为我朋友咧就见我平时都好中意种植啊，佢就话。点解我喺屋企入边种仙人掌都可以瓜咗嘅咧？个仙人掌，因为其实仙人掌都几襟， 仙人掌帮佢挡嗰啲嘢。 咁究竟系啲咩咧？咁啊就可以睇下究竟呢一棵植物系咪放咗喺一啲嘢嘅上面啦。嗱，你哋啲植物啱啱啊，小白就话放喺厕所嘅。即系其他可能阳台啊，都未必放嘅。 我有啲朋友都系放喺厕所嘅，即系譬如某一啲去甲醛嘅植物啦，咁好多时候就算唔系屋企放喺厕所，连啲商场都系咁样放喺厕所。 系啊， 某一啲啦，我唔记得个叫咩啦。 你哋会唔会放喺厨房啊？ 厨房唔会， 厨房唔会嘅，或者喺个窗边都唔会。 因为放厕所咧，即系有啲人嗰啲谬误啊，即系 fear 嚟，佢直头话咁你厕所有水气噶嘛？其实你唔记得淋水，佢本身 系啦， 个空气入边但系佢都攞啲啊， 咁 难。 可能都關事喎，但廚房就唔會啊。廚房除非你睇得嗰啲咩Jamie Oliver 嗰啲多，即係突然間等我整嗰啲 Rosemary 啊， 捽咁啊，無端放落啲牛泡。 嗰啲廚房都要大啦，嗰啲 係啊。放喺窗邊，我細個住嗰間屋，我有試過，但係放親都死喎。 係啊。 系啊，唔知点解 嗱，唔知 都有烟 啦，唔知嗱， 唔系 放 窗 边 啫，放窗边啫， 放 窗边都有油烟， 但系又唔关油烟事。但系呢一样嘢咧，原来佢系会释出一种荷尔蒙，系会阻碍啲食物成长嘅，就系水果。有某几种嘅水果，原来佢会释出咧一种叫做气体乙烯，系啦，无色无味，我哋唔会知嘅。 有某一啲嘅水果又唔可以挤埋一齐咁样嗰啲啊嘛， 系啦， 香蕉唔可以挤同苹果一齐挤你啲 friend。 系啦，咁究竟有啲乜嘢水果系会释出呢一种气体乙烯咧？首先就系苹果、香蕉、西瓜、梨。 草同埋番茄。咁、哦、其实只要你话哦唔系放喺厨房啊，但系如果你棵植物身边可能有啲水果盆， 嗯、 有啲水果盆就放咗喺侧边嘅，咁其实都好容易咧令到佢哋系会嗰啲叶咧会卷埋啊，卷曲啊，咁、哦、就会甚至咧系造成佢哋死亡添。咁唔单止净系植物噶，原来咧喺厨房里面你放咗呢一啲嘅水果，同一啲嘅蔬菜放埋一齐咧，都会对嗰啲蔬菜有影响噶。 系 咩？系啦，有咩蔬菜 街市买嗰啲啊？ 系啊，食得嗰啲、哦， 即 系 可能 煮餸嗰啲。 讲嗰啲水果隔篱放住啲菜心或者生菜会点咧？ 系啦，嗱，如果譬如红萝卜咁样，佢会变苦、 哦； 西兰花就会好容易变黄；青瓜咧就会有凹凸嘅痕迹。咁所以其实咧，如果你话放喺厨房有植物，甚至蔬菜又有水果，咁、嗯、就会好容易令到佢哋咧会受变啊咁样。咁、哦、但系你话如果讲翻植物啦，我哋今日就系如果你话啊，我屋企咧真系好难，可能细细地空间，我都好想放下啲植物，或者身边咧都会有啲水果咁样，咁点算咧？其实都有一啲咧花用嘅乐器吸收器嘅，咁就系令到咧个空气啊，令到呢一种嘅气体咧可以离开，咁就可以喺植物上面咧就可以健康生长啦。咁、嗯、因为始终我哋种植都系身心。都是希望有疗愈的感觉啫，系啦，咁所以如果身边有苹果嗰啲，记得拎走佢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底线咧呢、這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啊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你好。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呢、這个礼拜咧都好多市场焦点啊！立即交时间俾你啦，唔该。 好啦，嗱，今个星期咧有五大央行议息嘅，咁啊分别喺星期二咧就有澳洲央行啦，同埋日本央行啦，到星期四咧就有联储局咧、瑞士央行咧同埋英伦银行嘅。咁当然啦，五大央行里面嚟讲嘅话咧，就都估计系会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嘅。咁而个重点咧就落喺两间央行身上，咁啊分别咧就系日本央行啦同埋联储局嘅。嗱，市场关注日本央行咧，系因为上个星期五咧就日本工业组织咧就工会组织咧就公布咗今年度咧个大型企业咧个平均嘅加薪嘅幅度咧达到 5.28% 啊！咁公布咗呢个数字之后咧，就市场开始咧就猜测啦，就话日本央行咧会唔会咧最快咧会喺今个星期咧就会结束佢维持咗成七年嘅负息政策咧咁样样。咁至于联储局咧，就今次咧，因为佢联储局咧系每个季度咧，佢哋个委员们咧就将会就未来一年嘅美国嘅即系个息率嘅变化系作出预测噶。我哋记得。上次即係十二月份咧，當其時咧，聯儲局嘅委員們咧就估計咧，就2024年即係今年啦，就會減息三次嘅，咁合共減75个基点嘅。咁喺今個星期裏面咧，佢哋咧又會咧係就未來一年咧個息率嘅變化咧作出預測。咁而家市場就喺度估啦，究竟佢會唔會？維持翻上次嘅減息三次咧，定會降低啲咧？咁呢個咧就係今個星期咧市場關心嘅焦點所在啦。好啦，咁啊睇翻喺經濟數字方面有咩我哋要留意咧？我哋要留意嘅就當然有就今個星期一眾工業國公布嘅二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咁呢個咧就包括星期二嘅加拿大啦，星期三嘅英國啦，同埋星期五嘅日本嘅。咁但係日本嘅數字咧就要留意的地方不太多，因为日本刚刚上个星期才宣布了大幅加人工，那就是说他二月份就算个数字是怎样都好，他日后去到四月份当他加人工的时候，相信就会推高他整体的通胀率的。但是当然如果你说二月份的通胀数字都已经有那么上下高的，如果再四月份他再进一步加人工推高个通胀，那个通胀压力在日本就会更加大了。 转个角度咧，同我哋跟进下啦。咁啊，翻翻去日本咧，今个星期嘅议息会议上边啦，过去日本央行咧多次讲过啦，只要咧企业咧大幅加薪啦，就会结束呢个负利率嘅政策，因为都实行咗好耐啦吓。咁啊，现在咧企业大幅加薪咗 5.28% 啫。咁温生啊，真系问问你啦，今个礼拜日本央行有机会结束呢个负利息嘅政策咧？ 嗱，要明白呢一样嘢咧，我哋首先要明白负利率会带嚟啲乜嘢后果先。咁日本咧已经系处于负0.1% 嘅负利率嘅政策咧，长达七年噶啦。嗱喺过去七年嚟讲咧，即系意味着啲咩咧？意味着咧，日本商业银行咧，如果要将超额嘅存款存放喺日本央行里边咧，佢哋反而咧系要俾息率，俾0.1% 嘅息率俾日本央行嘅。咁但系假如未来如果真系日本央行即系结束佢个负息政策，将个息率变为零嘅时候咧，咁样咧就日本嘅商业银行咧，可能咧就会更加愿意咧系将啲资金咧，即系冇呢个迫切性咧，就去借出佢嘅资金，因为你如果你借唔出嘅，你摆日本央行里边嘅，你要俾息日本央行嘅。咁但系咧，如果冇咗呢个负息政策之后嚟讲嘅话咧，咁即系话日本嘅银行咧就唔会急于咧，唔需要急于咧系将啲钱借出嚟。如果唔急于借出去嘅时候，可能就会等啲高啲嘅利息嘅时候咧，先至会借出去。咁咧呢方面咧，可能会令到咧日后咧个日本嘅借贷息率咧有机会提升嘅。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自呢个2010年咧，日本央行咧就有购买ETF， 即系日本嘅 ETF 嘅股市嘅惯性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做法咧，一路咧都被市场咧系作为一个救病嚟噶。咁就假如咧日本央行真系要加息嘅时候咧，可能佢会率先咧就会将呢一个嘅 ETF 咧就停咗佢。咁所以咧呢一样嘢咧，如果真系有呢个改变咧，可能咧会对个入整体嘅日本嘅股票市场咧会带嚟一个较大嘅压力噶。咁当然啦，日本央行我相信佢会拆呢个计时炸弹嘅时候咧，会好小心去慢慢咁样拆啦。咁同市场一般嘅传言而家喺度讲紧咧，就话日本央行可能会最快喺今个星期，即系听日咧就会结束佢个负息政策咧，就有好大分别嘅。就因为咧，而家是按照利率期货市场估计咧，而家市场估咧就话日本央行咧可能要等待到七月份先有机会结束佢嘅负息政策，而唔系话而家市场一般估计可能喺今个星期，甚至乎最迟可能喺四月就会结束佢负息政策，唔系咁样回事噶。咁点解要等到七月份咧？其实都有佢嘅原因嘅，因为唔好忘记，去到七月份咧，聯儲局好大機會咧，就將會有機會減息啦。咁如果聯儲局一旦一減息嘅話咧，全球嗰、那個即係對個金融市場就會帶嚟一個刺激嘅作用喺度啦。如果喺咁嘅時候，日本央行先去加息咧，對佢嘅本身嘅經濟同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咧，我相信將會係最少嘅，個衝擊會係最少。咁所以我相信佢會等待到聯儲局減息，然後佢先至會去加息。咁再加埋咧，聯儲局一減就減0.25% 嘅息率，佢加極都可能講緊係加0.1% 嘅息率。咁所以咧，就應該會係等到聯儲局減息，我相信佢先至會係加息。咁所以唔會話喺今個星期或者四月份咁快去作出嘅。 好啦，接住落嚟咧，再問問温生，頭先你都有講啦，聯儲局幾時減息啊？咁最後嘅環節都想跟進下呢個啊嚇。咁因應咧近期啊美國公布嘅經濟數字都係幾強勁啦，市場上邊咧不少啊投資者都開始擔心啦，本週嘅議息會上邊啦，咁多個聯儲局嘅委員啦，對於今年啦應該減息嘅估算咧，減幾多次啦，又需要討論下，減幾多啦，又可以討論下啦。咁啊，温生交俾你咧，喺會前同我哋做個分析先啦，好嘛？唔該。 係啦，咁我哋記得喺上次即係十二月份咧，當其時聯儲局嘅各委員們咧就喺個點陣圖度咧就估計啦，就話咧今年咧就聯儲局咧就會減三次利息啦。咁啊，因應近期個美國經濟就强咗啦，咁再加埋个通胀数字又见到少少反弹啦，咁所以而家市场咧就估就话，咦，今次联储局仲会唔会减三次咧？定可能会减少啲咧，减两次咧，甚至乎减一次咧咁样样。咁咧就当然咧就呢、這个真系要睇到联储局到时喺今个星期嘅公布啦。咁但系有几样嘢咧值得大家留意嘅。第一样嘢咧就联储局咧我相信佢咧系想保持住一定嘅通胀嘅 水平嘅。因为咧唔好忘记，而家美国咧有好大量嘅债务嘅存在。咁如果多有多少少嘅通胀咧，其实咧可以将个债务咧系将佢冲淡佢嘅。咁所以咧，我相信联储局咧都会咧都会想有翻多少少嘅通胀嘅情况喺度。咁所以呢个系解释咗点解过去联储局一直喺度讲咧，就话咧就算个通胀率唔需要真系翻去2%噶，只要咧个通胀迈向2%，佢哋都会愿意去作出减息嘅原因。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话联储局最睇重嘅通胀数字个 PCE 嘅平减嘅物价指数咧，就反而喺过去嚟讲嘅话咧，枕住咧都系回落紧嘅，就唔系话好似个消费物价指数咁有少少反弹嘅。咁所以咧呢个咧亦都解释咗咧，我相信联储局咧会会有机会即系维持佢嗰、那个减息嘅次数嘅原因。咁第三样嘢咧就系见到咧就美国咧其实而家存在住咧系一个好高嘅债务啦。咁如果佢唔尽快去减息嘅时候咧，其实咧亦都会令到美国政府咧个喺个债务嗰个息率嘅支付上咧会感到吃力噶。咁所以呢啲都令到我觉得咧就话联储局咧好大机会咧喺今次嘅议息会咧喺个点阵图即系喺个估计嗰方面咧可能会维持翻佢嘅三次嘅减息嘅机率嘅。咁我哋只管睇下会唔会真系咁样样啦。 嗯，咁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温卓培先生咧同我哋深度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多谢你。 Okay。 拜拜。 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身与身意 Oh family， 万个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越与地球能牵引。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多失意。尽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让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 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喂，同小白咧，同埋 Vicky 啊，讲下呢一个啦。咁啊，嚟紧咧，不断都会喺电台啊，即系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讲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样都系关于咧十八区日夜都缤纷嘅。咁啊，夜缤纷咧，区区缤纷咧，原来有个网站嘅。咁大家咧上去睇咧，就会知道噶啦，有个十八区日夜都缤纷嘅网站，你就可以睇翻咧，究竟啊呢啲盛事咧几时会发生啦？咁样咁有一啲你要碌落去下边。因为有些是一二月那些其实应该要 delete 翻佢啦，系啦，唔好再追索翻。虽然我啲活动系极度成功啊吓，咁应该即系过咗就应该喺个 schedule 嗰度就搣走佢啦。咁因为往下边去睇啦，咁你就会发现咧，即系三月三十号啊，至到四月七号咧，都仲有呢个花心时节嘅。知咩系花心时节啊？就是 花心， 一定是有关花事啦。心是什么心啊？就是深水埗啦。是啦。花心时节呢就是过去那个礼拜六日呢其实都有局长啦在这个荔枝角一带呢就有很多活动有唱歌跳舞啦还有一些花的市集这样啦。大旺返呢这个长沙湾啊深水埗一带的一个经济圈啦这样。其实再辣远一点譬如去到荔枝角那里的因为我今晚有个朋友参与咗咧，其实佢都去到荔枝角咧嗰几栋活化工厦嗰几个商场嗰个位啦，咁样。咁你话喂，再辣落去有啲乜嘢继续缤纷咧？就可能去到咧四月十二号至到十四号啦，就有呢个龙城美食泼水。太缤纷， 好嘢！ 近我哋啊， 呢、這个真系 可以用到太缤纷呢一个字眼啊！ 乜嘢太缤纷咧？就系、是、呢、這个小型嘅泼水节啦。系啊，哇！呢、這个真系都有少少万众期待。 系 啊，每一年嘅泼水节咧，香港嗰个气氛咧都玩得相当之癫。 系啊， 越嚟越多人中意去到参与呢个泼水节啦。 我都中意啊， 中意， 好开心啊， 福气啊嘛，嗰啲系。 先讲细路仔个中意啦，因为可以俾佢合理地啦，合理地， 合理地玩。水槍 冇限，香港合法合理地玩下水槍，啲細路仔好 happy 啦。我細個咧好中意玩水槍噶，因為咧我記得咧有呢個掌門人嘅超級無敵咧水運會啊。 嚇、哦！ 咁嗰陣時咧睇到某一啲環節咧，阿爸阿媽就會熄咗電視機啊。 明白明白。 咁我唔知點解噶。我唔知道點解嘅，咁總之咧就覺得玩水槍呢個環節咧係好 happy 嘅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就喺呢、這個

今日咧我都做得到系做啲乜嘢咧？就系同你身边嘅屋企人啦、朋友啦，分享一下自己一啲嘅谂法，并且咧去聆听一下佢哋嘅意见同埋意见嘅。咁、我自己觉得 沟通系好事嚟嘅。 系啊，同埋分享咧系有一种力量喺度嘅，即系有听过有一句说话就系话，如果你分享喜乐，就系能够令到个喜乐会倍增。但系如果你分享难过咧，就会令到个难过减半。 觉 得系啦，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一下你最近一啲嘅谂法。 我咧，尋日先至同我仔仔又分享咗其中一個諗法，都係我自己慣常用嘅諗法。咁我就同佢講話，哇，其實人嘅腦袋咧好奇怪，可能有啲聽眾都聽過嘅。人嘅腦袋奇怪成點咧，就好似成日同我哋包咬頸咁樣嘅、因為我哋有陣時腦咧，我哋有啲嘢控制唔到佢噶，有啲嘢我哋控制唔到嘅，你要記住先。好啦，例如我而家就講話，你千祈唔好諗一隻大笨象，你唔好諗大笨象嘅耳仔，你唔好諗大笨象嘅嗰、個嘅鼻哥，唔好諗大笨象嗰個象牙，唔好諗。但系就所有人个脑入边都会出现大笨象嘅鼻哥啦、耳仔啦，同埋象牙噶嘛。呢个咧就我寻日同我仔仔分享嘅时候，我就同佢讲，所以咧人嘅脑既然系咁样嘅话咧，好奇怪嘅。你经常去就算自己嗰个嘅谂法，你都要抱住一个咧正向嘅谂法，积极嘅开心嘅，因为你越系谂呢啲即系正面嘅嘢嘅话咧。其实侧边嘅环系会加倍嘅，同埋侧边嘅环境都会慢慢开始咧变得越嚟越正面。 我同意。 系啦，如果你净系谂嗰啲，哎呀，今次要做个功课啊，弊家伙啦，哎呀，我一定系唔识做啦，今次考试，哎呀，我一定系唔识噶啦，你净喺度谂啦，弊，哎呀咁样咧。你真係哎呀啦，個成績出咗嘅時候都係哎呀啦咁樣。咁所以咧，佢聽完之後，佢就覺得，咦係喎，佢就第一次咧感受得到原來人嘅腦袋，因為佢成日都諗住自己用腦諗嘢，但係原來個腦咧有啲嘢咧係佢控制唔到嘅，係即係會自然出咗嚟嘅個畫面咁樣。咁佢就明白咗之後，佢就覺得突然間好似開少少竅咁樣，恍然大悟。咁佢就會更加咧去到諗啊，係真係要諗多啲咧，即係正面啲嘅。原來咁樣可以幫到自己，又幫到人，又幫到自己，身邊嘅人一齊正常。 即 係 你同阿仔咁樣傾下呢啲偈啦，你又覺得佢頓悟咗， 頓悟咗啲嘢。你知啦，做阿爸嘅最想就係個仔快啲開竅，係啦，快啲生生性性，自己讀書，唔好再喺度講話你做曬功課未啊，考試點啊，唔好再問呢啲。我都問到悶啊！呢啲問題， 所以我都有聽過，就係話點解有陣時我哋説話要謹慎啊？即其實都係，我覺得同樣道理啦，就係、如果你能夠係用你嘅嘴巴發放一啲正能量嘅時候咧，自己聽翻亦都令到身邊嘅人 咁梗係啦， 係嘅。咁所以即係又要賣廣告啦。咁你聽神光第一線啦， 係咯。 咁你就可以咧感受到我哋满满嘅正能量啦，以至咧其实听我哋节目嘅听众朋友咧都系好喜乐嘅，好中意同人哋分享翻。 系啊，分享好。 我可以讲呢个例子喎，嗱咁啱嗰几日咧就即系早几日就喺泰国啦，咁我咧就有一日咧就流达啦，即系流达即系逛下冇乜嘢做咧，你知道太放松噶啦，去到嗰度。 系啊系啊 系啊， 你又太 happy 啊。 系啦，跟住咧我就某一啲位咧都有少少地打卡啊，譬如。食咗呢间嘢或者喺呢间嗰度按咗个摩啊咁样， 哇太舒服添啊！ 系啊，真系冇得定咁啊！relax 下啦，人都真系需要 relax 下。跟住咧有听众朋友咧就 DM， 咁就又话：喂，你住酒店嗰度咧，附近咧就有一间咧日本拉面好好食噶，你快啲去试下啦！ 诶，呢个我信 啊！咁咧 係咪真㗎？我想問一問先。 嗱，我先講下，見今日時間都幾多啦，同埋都有幾日冇同聽眾去互動下。咁咧，依家我啲享樂時代就俾曬 Vicky 啊，同埋俾曬阿船仔去分享啦。咁啊，藉住大電波講三四分鐘啦，咁樣咁啊都幾。首先咧，今次泰國之行咧，去泰國嘅香港人咧都幾多嘅。原來咧一日入邊咧，至少有三四間航空公司咧都有直飛往來泰國。 咁梗係啦， 所以咧你去到某幾個泰國嘅重要嘅BTS 站咧，咁全部都係講廣東話嘅基本上。咁但係我咁啱住嗰區咧就係日本人嘅居住區嚟嘅，有被譽為小型日本嘅 小日本村咁樣嘛。 係啦，類似咁樣啦。跟住咧聽眾朋友就喂嗰度有啲拉麵咧就都幾正宗㗎，咁樣你去試下。哇！我真係咧好耐未試過食嗰種咧日本咧最正宗油淋淋嗰只豬骨湯拉麵。你食一碗咧，根本上你成日唔使食嘢喎，佢打爆咗我嘅胃，因為咧啲湯咧又好濃稠啦，跟住 嗰啲豬油湯，豬油味又好充足啦。個閣主咧，個閣主係厚過隻手掌。 哇！ 跟住咧又有小白平時喺屋企自己都會自制嘅叉燒啦，又叉燒又閣主，跟住咧嗰啲蒜咧，我係蒜嘅朋友嚟噶。 佢用黑蒜啊？ 佢咧係一兜咧蒜啦，生蒜，跟住有個夾咧。俾你可以瘋狂咁樣夾啲蒜蓉落去咯，係瘋狂喎、 啊。 你喺香港咧，今次咁嘅食拉麵咧，佢已經變咗咧一個透明嘅玻璃鈎入邊入住啲蒜，跟住你咪滗落去咯。咁、但係你唔過癮啊嘛、你要自己夾啲蒜落去，啲蒜油同埋啲蒜蓉咧都可以瀉到落去碗面嗰度啊嘛。 哇！呢、這個真係犀利呢個。 係啊，咁、啊、即係我自己都有 po 翻個 IG story 咯，都話哇好感激啊呢個聽眾朋友，因為有陣時我覺得做電台最可貴就係我哋有陣時喺電台嗰度有分享，跟住咧佢哋又有啲互動，又教一下、即係聽眾朋友又會教一下你去邊度食買玩咁樣，跟住咧你再喺大電波再去吞吐翻俾其他嘅聽眾朋友聽，咁呢個互聯互通係幾得意嘅，即係頭先小白講話啊有陣時咧聲音啊幾特別。几有趣我哋做声音媒体就系、我讲完之后，你好似神早流流都食咗碗拉面咁样。 系啊， 即系我讲个阁主有几口，几咁油淋淋，你又即刻咧，好似成个嘴都染满晒油。 你去嗰区咧，应该真系咧就好，因为又叫日本人村啊嘛。因为有好多原来日本人咧，佢哋就系退休嘅时候就唔留喺日本嘅，佢哋真系攞住笔钱咧，就 系 去移民咗去泰国。 系 啦，跟住就喺嗰度又买屋啊，咁然后咧好得意，我睇佢嗰个生态链系点样咧，就有啲后生仔，就见到呢个系一个商机，因为嗰度好多咧就日本人嘅老人家，好似长者啊，喺嗰度，咁佢哋梗系你叫佢哋餐餐食，唔通炒嚟炒通菜咩？咁佢哋都想食翻啲故乡嘢，咁啲后生仔去嗰度咧就经营食肆啦，咁啊做下做下咧就越做越大，就形成咗阿 O 头先去嗰个地方， 小日本 咁样，所以佢哋咧去到嘅时候咧，佢哋即系你食嗰个咧真系正宗嘅日本嘢， 好夸张，跟住我翻查翻咧，我自己住嗰间酒店咧都系日本人， 系咩？ 即系咁讲啦，咁所以都系一啲几有趣嘅体验啦。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下啦。今日咧，星期一嘅早上，将自己嘅开心咧分享出去啊，好似 Vicky 话斋啦，咁、分享完嘅快乐咧系会双倍同埋 加 倍 加倍 嘅。 有唔少嘅靓仔靓女，其实都冇另外一半，究竟系点解呢？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自我评价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在靓仔靓女面前，大家都比较容易退缩的关系，就算他们没有摆出高姿态，都会令人望之却步。有一个分析路人行动的研究，证明了靓女容易有孤独的现象。首先，在路人比较多的地方，分别安排了四组的人。第一组是单独的一位男性，第二组是单独的一位女性，第三组是两个交谈之中的男性，第四组是两个交谈之中的男女。结果路人最容易接近的是单独的女性，之后就是单独的男性，两名女性和两名男女了。不过原来你单独一个女仔，而且是非常之靓的话，路人经过的时候反而会离得很远，尽可能保持距离。所以按照匹配理论的讲法，我们会找外貌相似或者有同样吸引力的异性，比较容易会发展出亲密的关系。我们亦都会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找外观、地位、家世、学历条件相当的对象，尤其是男性比较容易和看起来阶级相衬、门当户对的女性抱有恋爱的感觉。而且靓仔靓女通常都会对另外一半的外貌有一些高一点的要求，亦都符合了他们对象变得比较少和恋爱机会比较少了。如果你是靓仔靓女，次次都找不到男女朋友，不如试下不要太介意对方的外貌，改用一些新的择偶标准，好像是谈吐风趣或者是兴趣相投了。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我哋成日都话咧，读心术嘅界别入边，即系其实亦都不无道理，就系同统计学咧，某程度上咧，亦都系有少少嘅关 系。 因为佢系基于大家嗰个嘅行为啦、外表啦，边一个嘅方向，从而咧去攞到第一手嗰个嘅资料先嘅，即系去到知道到底对方嗰个取向到底为点，然后再凭好多蛛丝马迹咧，就知道对方嗰个心理嘅状态或者想做边一类型嘅行为。好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眼睛。所以眼睛咧，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眼嘅外表啊。眼的形状啊，或者个表征啊，原来咧佢哋亦都有一套嘅想法咧，就大概你呢一种嘅眼睛系代表普遍嚟讲，你到底系嗰个嘅取向系边一类型嘅人嘅。咁、 哦、 所以话咧，有阵时候譬如我哋民间嘅话，我哋好多都会话啊，非精密科学，但系有同可能风水啊、命相啊，特别命相，咁系咩咧？咁有啲人就话其实都系同呢一个统计学有关。咁、 嗯、 所以去到呢啲位咧，原来读心术的而且确咧，佢哋亦都会从呢一方面咧攞好多唔同嘅资料，从而尝试了解到咧大家嗰个嘅性格啊，或者佢哋思想嘅模式，大概系会趋于边一个方向嘅。 认同啊，即系小白讲紧嘅统计学啦，依家成日都会用一个标准嘅名词，大数据啊嘛， 大数据， 大数据啊，就系将所有嘢整合埋一齐，再加埋 AI 人工智能，即系呢一样嘢就系啦，好值钱啦。咁如果喂，大数据读心术，哇，即系可以出本书噶啦、 啊！大数据读心术咧，最难嘅嘢咧，就系因为你唔系 AI， 而你个脑咧，虽然你个脑都系无限嘅，科学家话你个脑记忆亦都系无限嘅。咁但係呢你要记到先得㗎，係咪成日都唔记得，你问返我细个咩咩诗咩诗嗰啲背嗰啲咩范我都唔记得啦。好啦，係因为我哋善忘。 掌门人水运会喎，咁少 系记忆犹新。所以呢我哋亦都要喺个教学嗰度呢即係着墨少少。点样去令大家有啲嘢係可以记住呢，就要用啲办法啦。要用啲办法啦。好啦。咁我哋呢一个根据返呢个大数据啦，咁原来呢喺读心术嘅界别嚟讲，佢哋亦都会将眼睛唔同嘅形状呢就容易啲去到归纳嘅。咁佢哋大致上呢就可以分咗九种唔同嘅眼睛，就判断出呢一个人大致上呢为点乜嘢。咁当然啦，你话而家呢佢哋又唔敢话我见咗你第一眼就知你咩人，而家都好少。第一，因为而家科技都进步咗，亦都系化妆嘅技术亦都高超咗。就算你冇整容啦，咁但系你只眼呢 真係可以化咗第二個樣㗎喎、哦。 又可以戴卡拉康。 係啊。 係啦係啦，卡拉康都 呢、 這 個 好睇啲。 好早就已經知係睇少林足球啊。 係 啊。趙薇啊。 趙薇。 就知道化妝嘅威力啊。除咗化得靚仲可以化到嗰個樣。 冇錯啦。 講得少㗎。 係啦。 背影幾高。 係啊。 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基於一個人本身佢嘅眼睛係點樣呢，咁亦都可以即係睇到嘅話，你都可以即係略知幾分。 嗯。 譬如呢，我哋呢最鍾意呢就係見到啲人呢就有少少蒙珠眼嘅、 嗯 啊，原来蒙珠眼佢哋一睇嘅时候咧，呢、這个人咧佢哋都会断定为咧佢系一个冇乜机心，系、 哦、 咧，即系会比较上系单纯直率嘅人嘅。咁即系代表佢、 啊，我蒙到睇唔到自己只眼。 你 有阵时 有蒙啫， 唔系啊，有阵时影相都系噶。我即系 你影相啊，特登系笑啫，你嗰、那个 我成日 笑到蒙， 唔系擘大只眼都系蒙， 即系我成日都想 P 大啲自己只眼嘅。如果有即系我有 P 图嘅 app 嘅话，即系你真系唔明白。眼细嘅辛苦，有阵时候我都望唔到啲嘢。 你笑嘅时候先至懵啫，你唔笑嘅时候，其实你唔笑嘅时候，你只眼咧都几有神嘅，即系都几容易睇得出佢哋有一种咧叫做瑞士嘅瑞啊，系啦，瑞凤眼嗰种嘅型格嘅。 下一世我希望自己只眼大啲，好似小白只眼咁大。 我只眼大咩？ 大。 你知唔知我细个咧？我细个系单眼皮 嘅， 我冇做过任何嘢之后咧。 你而家变咗 大大下嘅时候，我唔知点解，可能唔知中一、中二度咧，无端端变咗双眼皮。 你双眼皮都几劲，几靓、 啊。 我以前细个 同埋 系单眼皮噶， 几严重。 大大下咁样有出嚟。 系啦，可能啲骨啊，即系唔同咗啦，跟住 皮肤啊。 你因为你啲骨咧会转咗噶嘛，跟住你就会拉动到你啲皮肤嘛， 嗯、 拉到皮肤嘅时候就单眼皮变咗双眼皮啦。咁、嗯、所以咧嗱，今日时间又唔系好多啦。譬如阿 O 呢一只咧，我觉得嗱，就正如咧读心术嗰啲，呢个人咧应该系几肝胆相照，有义气，不拘小节、 嗯， 其实都几啱你。 系系系， 系啦，呢、這、一个都几啱你。 不拘小节即系粗心大意啦，系啊，有义气即系成日拍人哋膊头啦，同埋俾人拍膊头啦，系咪？睇下你点样诠释嘅啫。 系 啊 ，OK， 冇错。 我都系睇啲好嘅嘢多啲嘅， 正反两面啊，样嘢都咁啊，睇下你点样将好嗰方面咧，好地利用嘅。咁、 啊、 如果你话见到啲人咧，通常咧，你想知道呢个人有冇居心，你睇佢只眼咧，系到底圆唔圆啊？即系 circle 嗰个圆啊、嗯。原来一个人只眼咧，越系圆嘅话，就代表佢越冇居，越冇呢一个嘅居心嘅、嗯，即系佢越系中意咧，快乐啊嗰种嘅感觉嘅。咁、 嗯、 大家不妨咧，今日开始留意你身边嘅人佢哋嘅眼睛，到底系边一种嘅方向系。 嗯 啦，咁如果发觉佢真系圆冧掉嘅，咁啊一定系可以吓 交心啦， 交心啦，同佢倾多啲物偈啦。 你说我是原来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是不容易的迷惘，渴望有人给我答案，局面做个了断，安慰的话听腻了，好像自己变成透明，也不想成为别人。 想要漂亮，人间却是那么肮脏，看谁投降。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望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像是爱心。 只是 Super Moments 有呢首全新嘅作品《我的形状》，同大家讲下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雾啊，同埋咧有一两阵嘅微雨，气温咧徘徊喺21度左右啦，吹微风。咁啊，展望咧，明日咧转渐吹呢个偏北风啊，吓气温咧就会开始下降噶啦。依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早晨，星期一嘅早上9:07啦，阿欧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咧港股表现啊。咁啊，上个礼拜咧，恒指啊曾经创出咧17214点嘅年内高位啊吓，咁但系咧就受制于移动平均线啦，连跌三个交易天咧，咁啊全个礼拜计咧只系升咗咧367点啦。咁但系咧要留意啦吓，展望今个礼拜咧，除咗三只嘅权重科技股，包括腾讯啦、美团啦同埋小米咧排住队等放榜咧，亦都要留意啦。美日两大央行嘅议息结果咧，绝对有机会咧左右市场嘅走向嘅。咁啊，股民就要多做功课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今日嘅亲子百分百继续邀请到咧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黄嘉嘉喺度嘅。早晨啊，两位黄嘉嘉。 早晨啊，小白。 早 晨各位。 我自己咧就虽然都系家长啦，咁啊不过有阵时喺即系管教小朋友上边咧就有另外一套嘅学法嘅。 亦都唔係話單純你睇書，睇書係好重要嘅，因為有好多嘅書本咧，佢都係教家長點樣如何管教出一個 CEO 子女，實好多呢啲書啊，好多人睇。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管教小朋友，既然有咁多套唔同嘅學法嘅話咧，我諗家長有陣時都好模糊啊，佢唔知道到底邊一個方法先至係最啱。例如我自己本身都唔係 CEO 命嘅。咁點解我要去管教一個小朋友要做 CEO 呢？咁我都有好多嘅懷疑喺度嘅。我本身唔係運動員嘅，咁我真係如何管教出一個運動員嘅小朋友出嚟呢？咁我好多時有好多呢啲嘅迷思。咁係咪嗰個方法入面係我哋應該點樣去到揣摩，即係屬於我自己小朋友嘅？我係咪應該先了解咗佢，然後睇下佢咩長處，先去度身訂造屬於佢嘅一個管教方式？咁但係我自己 handle 唔 handle 到咧，咁所以管教小朋友有好多嘅迷團喺度喎，家家 會啊。其實咧，好多家長而家資訊好發達啦、 啊， 你上網又可以揾到， 係啊， 你 YouTube 睇下片又可以學到， 啊、 跟住你去聽下啲講座啊，甚至乎你頭先講睇書、 啊， 其實都有好多書， 係啊， 有時係多到咧，你都唔知道應該學邊套、啊，又或者 套套都話自己係得㗎啦，一定係 冇錯。其實咧，我哋做咗咁多年咧，我發現好多家長咧要攞資訊唔難， 嗯。 帶到實踐嗰下係最難， 嗯、 即係知好多嘢，但好似冇極都冇唔到鐵武功咁樣。 即係紙上談兵啊，梗係叻啦，個個都講到曉飛。到即係譬如好似我而家自己兩個細路嘅話咧，紙上談兵係需要嘅，但係咧實踐係更加重要。 冇錯， 係啦。 嗱咁所以咧，嗱你問我咧，唔需要知好多， 嗯， 但係你要知一套咧係啱你， 嗯。 啱你先吓，即系唔系啱个小朋友住，系啱你先，即系因为你要用啊嘛，又啱你，而你又揣摩得到嘅一套概念，我觉得呢个最紧要，即系你唔需要知得多，但系你要知得深， 嗯， 要揾啱嘢知得深， 要了解多啲， 要 了解得透彻， 冇错。我举一个例子，例如有啲家长学蒙特梭利嘅一啲教学方法，咁啊睇咗好多书啦，但系到冇出嚟嘅时候咧，又系冇另一套噶、啊， 即系真系冇得梳理啦，到时 系啊，就真系梳唔到啦咁样。咁、 啊、 所以咧，你要知道嗰一套嘢咧，究竟啱唔啱自己之余咧，就系、是、你要知道佢里面佢核心系想做啲乜、 啊。 其实咧，每一套嘢咧都有佢自己嘅核心嘅理念同埋信念睇法嘅、 嗯。 如果你相信嗰套嘢嗰个信念睇法咧，就即系你点样冇咧？本書冇寫都好啦，個方法冇寫都好啦、嗯，但係你個信念同埋個角度其實啱咧、嗯，其實都唔會錯得去邊、嗯。 就用咗嗰一套方法嘅意念實踐咗出嚟。 冇錯，融會貫通呢個係好緊要。第二咧就係咧，我發現好多家長都聽好多講座啦、啊、，A 又聽下 ，B 又聽下。 係啊係啊係啊。 但其實啲嘢係唔連貫噶嘛。 同、啊、埋 A 同 B 講嘅嘢可能係矛盾噶噃。 冇錯。咁、 啊、 當你學嘅時候咧，你又聽下 A 又聽下 B， 跟住聽完你知啦，聽講咗係咁噶啦。聽完咧再出翻嚟咧，其實得翻20% 嘅啫咁樣。咁、 嗯、 所以你聽完得翻20%，即係啲嘢唔整全啦。咁、 啊、 跟住咧你就走去自己翻屋企用喎。咁通常都係咁嘅。 跟住又話：，佢個 talk 都假嘅，唔得嘅。 用咗三四次咧，就話：，唉，冇鬼用嘅，佢講嗰啲都冇用嘅。 哎，好彩港台有 archive 嘅啫，有一年 archive 你聽完得翻20% 嘅時候，我轉頭再聽多次先，攞多20%，起碼有40% 渣拿咁樣。 要聽唔暈啊！ 係啊係啊。 嗱，所以咧， 希望唔好暈啦、啊、 一定會暈。嗱，即係所以咧，我哋學一樣嘢要深入咧，其實係要好精準地全面咁樣去學嘅。 嗯。 所以咧，點解話喂？有時候我哋上一啲課程啊，點解課程係好過？聽講座咧，因為課程係有連貫性咯。 嗯， 課程通常啲嘢係會斬開一橛橛，等你慢慢去掌握嘅。 同、哦、埋課程咧喺第二個 lessons 嘅時候，佢可以 pick up 翻上一堂嘅嘢， 冇錯， 令到你唔係得翻20%。 冇錯，逐步令到你再繼續 build up 上去去掌握。 啊、 所以咧。講座我覺得係一個提醒嚟嘅啫，即係你聽講座冇所謂，但係你聽講座係一個提醒，你唔好諗住咧聽完講座咧，我翻去得㗎啦，我去實踐啦、通常實踐咧，你到最尾你都係好有機會挫敗率係好高嘅。咁之後咧最慘係乜咧？你挫敗率高唔緊要，跟住咧你就唔信呢套嘢啦，呢套嘢冇用嘅咁 樣。係係 係，但係實唔係嘅，你見咧。呢、這個天下嘅文章咧，其實來來去得個幾篇， 嗯、 即係其實唔係差好遠，唔、會差太遠， 嗯、 可能有唔同嘅範疇，但係咧啲嘢其實都係差唔多。咁點解 咁多個地方都係講差唔多嘅嘢咧，就即係話其實真係真係嗰啲嘢。咁點解你做唔到啊？就因為你掌握嘅時候掌握得唔夠精準， 一知半解。 冇錯，一知半解，跟住就走去冇啦。跟住冇完就話唔得咁樣，跟住放棄，跟住下一次再聽就話，唔得嘅呢嚿嘢我唔學咁樣。咁、 哦、 所以咧，我係非常建議大家咧，你學管教咧，嗱，你睇書都冇所謂，你睇啦，但係你揾同一個概念嘅書，重複睇。睇嘅時候咧，通常揾啲書咧係睇咗咁上下，跟住就試下用。 哦，即係呢本咧。是如何管教 CEO 子女，就找多一本如何管教总经理子女。 你喜欢的。 即是 一系列，有意思就是一系列的。 都是那个系列的，又或者可能正向管教，那可能你就真的看那本书，可能看到这么上下你就试用。跟着再回去再继续看下去或者重复看。如果是上一些课堂呢就 very good 啦。如果课堂中间是有功课呢就你唔好諗住上堂，跟住就聽啊，就聽算啦。你一定要聽下，跟住又翻去做下，跟住翻嚟又再傾下。其實咁先係有用嘅、哦，否則會點咧？其實有啲盲點你係唔知嘅。我舉一個例子，之前我教管教咧，其中一課教讚賞。咁啊，係人都識讚啦。 係啊。 咁點解啲人都係讚唔到咧？咁我個家長要做功課啦。咁啊，叫佢寫，哇！你寫五句咧，你讚小朋友嗰五句。我大概有其中三句是这样的小白。你终于懂得换好只鞋了、做得好。你终于会放好玩具了做得好。你终于会分享玩具给哪个哪个了做得好。那我就问个家长了都挺得意的，为什么你咁得意用终于呢个词呢？跟住个家长就问返我转头，係咯王姑娘点解用终于呢个词呢？好古怪。係咯，得真係好古怪。咁跟住我话咁你觉得係諗緊啲咩呢？好似呢话緊佢点解一直都做唔好啊，而家先做好。 好大嚿骨喎、如果终于两个字，如果照你咁讲。 係呀，啃住咗。 啃住咗仔仔嗰度喎。 係呀。咁跟住佢同我讲唔紧要。我再做多一個星期，咁佢一個星期又再寫五句啦。咁佢翻到嚟又有其中兩三句係咁。阿仔唔差喎、你會點點點？阿仔你做得唔差喎、點點點？又嚟。咁我又問你又好得意喎，今次咧就轉咗。佢話係啦，王姑娘，我明明戒咗一個終於啊嘛，又有另一句唔差，點搞咧？即係話咧，原來有啲盲點咧，有啲家長咧，你唔做，你唔試，你唔檢視咧，你唔覺嘅。例如我有時會叫啲家長錄影，你自己做成點、你唔係俾我睇嘅，係、你錄影之後自己睇，咁啲家長就好核突嘅睇翻自己做。 係啊係啊，特別咧睇翻自己咧鬧仔你嗰陣時，啲家長都會嚇，唔係我嚟嘅喎，我冇理由係咁噶。 但係正正呢一啲檢視係仲寶貴過你上堂，你就係睇到你自己係做成點啊嘛。咁、所以、 自己都覺得自己惡嘅，哇！原來我咁惡㗎，係 啊。 然後下一次鬧嘅時候咧就收姜啦。 都可能未必噶， 系咩？睇过咁丑陋嘅自己， 可能要睇多几次先得。咁所以嗰个家长后嚟都话我似乎咧唔系个技巧嘅问题，而系我本身自己系唔想赞个小朋友。 哦， 咁所以呢啲反思，你听讲座有冇睇到？唔会，因为你听讲就听啫嘛，单向咁听，你冇反思过自己。所以其实最好咧就系学一啲嘢，你自己试完之后会懂得去检视，无论记录又好，录影又好。唔一定要揾社工去睇，揾啲即係勁嘅人 coach 去睇，而係你自己去睇翻。其實呢啲真係幫到你，不過前提下就係你克服到你自己，就係、你面對自己嗰種勇氣。係 啊，面對自己係好難嘅，即係正如你唔需要特登擺部機啊，而家好多屋企都有 cam 喺度啊，係啊，咁你只係 look 翻個 CCTV， 你聽翻你自己點樣去到即係分析自己小朋友嘅時候，可能自己都會好詫異，原來我係咁樣㗎。咁喺嗰入边就吸收一下，睇下点样去到微调一下自己嘅情绪啊，或者说话啊，咁无形中咧亦都可以对小朋友有一个几好嘅改变嘅，我相信会系咁样嘅。系啦，咁大家试一试。咁啊，家长咧管教小朋友都有好多唔同技巧啊吓。唔该晒嘉嘉先，倾住咁多，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有冇留意上星期嘅奥斯卡颁奖典礼？喺观众席上面有一位好特别嘅嘉宾，佢就系边境牧羊犬 Max 啦。所以今日就同大家了解一下边境牧羊犬啦。全世界嘅牧羊犬入边，边境牧羊犬系占咗大多数嘅品种。边境牧羊犬嘅祖先一直都系长期生活喺苏格兰同埋英格兰嘅边境，系一个非常之有历史嘅犬种。佢哋系具有强烈嘅牧羊犬本能，佢哋唔单止天生聪明，佢哋仲有一个能力，就系叫做眼神控制。佢哋好识睇人嘅眉头眼额，望一望你嘅眼神就知道主人有啲乜嘢指示俾佢哋。佢哋嘅理解能力就好似一个五岁嘅小朋友咁样，系属于相当聪明嘅狗狗。所以点解佢能够成为其中一部电影嘅主角啦？不过要留意，咁聪明嘅牧羊犬睇起上嚟好似好易养啊，但系如果个主人驾驭唔到佢嘅聪明，就会反被佢驾驭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字系 Gigi 张曼芝作曲填词，都是佢自己一首包办。有呢首作品叫做《过电》。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三月十八号星期一呢、這个时候，又要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六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认识人大政协。今晚嘅节目咧，就邀请到一位嘉宾，就系全国人大代表陈凡啊，佢上嚟同大家咧就会倾下啦。 未来咧喺呢个人大工作嘅抱负，同埋啦，佢会同大家分享下咧香港未来嘅发展，以及喺大湾区建立本港建造业人才库，点样去到为呢个湾区建设作贡献呢啲话题嘅。咁啊，节目嘅下半部分咧，亦都会报道一下啦。全国政协委员啊，阿谭岳恒咧，佢有一个提案啊，就系咧将呢个内地同埋香港共建呢个一带一路嘅融资国际版呢一个提案。咁啊，大家想认识多啲嘅话咧，记得留意今日晏昼6:35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 冇错啦，今日嚟到8:00嘅晚上，系咪有大师对谈咧？ 冇错啊，咁啊，今集咧就个题目就叫做建筑与实验啊。咁啊，讲咩咧？话说啦，好多建筑咧起好之后啊，建成咗之后咧，同最初嗰个构思咧，其实有啲唔同，甚至系完全唔同添。咁啊，究竟啦喺当中啊，建筑师嗰个构思又点样可以能够展现到出嚟咧？因为起咗嗰一件嘢咧，同佢原本谂法完全唔同啊嘛。当中佢哋嗰个谂法仲点样呈现到咧？咁啦，今晚嘅节目咧，主持人啊，建筑家阮文涛咧就请嚟另一位嘅建筑师阿叶长安咧，就系谈论下呢一方面嘅发展，就系睇下咧建筑师其实喺佢哋起好咗嗰层楼之后咧，同佢哋原本谂嘅唔同样，佢哋系点样谂嘅咧？咁啊，想知道多啲嘅话咧，今晚8:00要留意呢个大师对谈啊！ 冇错啊，尤其是建筑师咧，应该一开始就画下迹啦，然后就砌模型啦。咁可能佢一开始谂个 idea 系好 fancy 嘅，即系好靓啊，系好有意思、好有艺术嘅感觉。咁但系你知道实际上咧，又真系好难控制嘅。你有啲建筑材料啊，有时啲天气啊，或者个土壤啊等等咧，都唔同啦。譬如比萨斜塔本身都唔系斜噶嘛， 又系、 啊。是啊，好像说是因为他们施工有问题，定不知道延迟了，即好像停过一轮没有施工，于是就越来越斜。 跟他们的想法完全不同，但是有时候错有错着，即是成为了不朽的地标嘛。 那 究竟这个功劳归不归于个建筑家？ 真的不知道，我就可以归于，我觉得最厉害是现在他们不断找方法，因为太斜了。 所以佢 哋系啊，好似话之前系揾翻啲方法，等翻佢哋变翻直少少嘅。 喂，咁但系整整下变咗比萨直塔嘅话，就唔特别噶咯。 我谂应该直唔到嘅，因为应该佢已经系直唔到噶啦。但系总之唔好太斜，因为真系太斜就真系会冧啦咁样。系、啊，咁但系实际上究竟我哋睇翻现在啦，或者其他即系香港建筑，或者系啲真正嘅建筑师，究竟系点样可以实现佢自己嘅建筑？有唔同嘅时候又点样算呢？咁啊，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大师对谈啦。去到10:30嘅超六世代，今集系讲啲咩呢？ 嗱，今集超六世代咧，带大家飞到去荷兰啦。咁啊，睇下嗰啲环保人士嘅所做嘅工作啦。咁啊，话说呢个荷兰咧个面积啊唔系好大嘅，但系啦，佢系欧洲其中一个人口密度最高、财富亦都系最集中嘅国家之一。咁啊，讲开荷兰，我哋一定谂到佢出产嘅就 系 郁金香啦。但原来唔止嘅，原来咧佢仲有芝士同埋海鲜等等咧，好多丰富嘅出产。但系啦，咁啊呢啲嘢咧都遭受到工业化同埋大众贸易嘅破坏啊。再加埋啦，荷兰大家都知道啦，佢又嗰个成个地区咧，好多地方都系位处于海平面以下嘅，所以嗰啲海水问题咧都带俾佢哋好多好头痛嘅一啲问题、一啲困局啊。咁啊，有见及此啦。當地咧有幾十位嘅環保人士咧，就決定做啲嘢啊，去到幫助解決呢啲問題，同埋將佢哋嗰啲芝士同海鮮嘅出產咧，能夠提高翻，能夠令佢哋更加係改良啊！咁想知道佢哋做嗰啲乜嘢咧，就記得留意今晚10:30呢個超六世代啊！ 我都上網見到咧，其實荷蘭真係比較即係重視環保啊，尤其是咧佢係非常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永續嘅發展啦，尤其是佢係海岸城市啦。譬如有啲咩咧，這個又都幾得意嘅，佢有一樣嘢叫做淨食餐廳啊。 咩系净食咧？ 即系咧，我哋食剩咗啲嘢咧。 哦， 系啦，譬如啲多数系啲乜嘢咧？系譬如有好多时我哋推出市场嗰啲水果咧，其实系好靓噶嘛。咁但系咧有好多其实可能纯粹系有粒点，咁但系咧商家就为咗令到多啲人买咧，其实嗰一粒嘅苹果系已经唔要噶啦。咁我就抌噶咯，咪好嘥又变咗厨余咯。咁所以係啊，咁但其實你煮完都係咁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有多咗呢啲嘅餐廳，咁就令到呢啲賣相本身唔靚嘅食材咧，亦都可以外嚟煮咗佢嚟食。 嗯， 係啦，就 同埋個味道係一樣嘅喎，一定 係啊，其實一樣噶，冇錯啊。咁所以其實香港都可以學一下，而家都應該多咗一啲嘅商店，好似而家有啲 商户咧系特登揾呢啲嘢噶。 嗯， 即系揾一啲本身系个食材好似冇咁靓，或者系有少少过期，咁但系一次过卖，揾一间铺卖咗佢。 哦，咁啊，真系呢样嘢都系双赢。 系啊，其实又唔会嘥嘢，大家又平啲买，系啊，咁所以其实最紧要咧就系环保啦，话晒而家垃圾征费咧，大家都系希望政府都系希望大家可以环保啦，为地球出一分力嘅。咁同一时间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今晚十点半嘅超绿世代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同大家睇多次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雾同埋一两阵微雨啦，气温徘徊喺21度左右啦，吹微风啦。要留意嘅系乜嘢呢？就系听日啊，气温就会开始下降噶啦，随后一两日咧，早上都系清凉啊。依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市建局启动旺角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鲜花盆栽批发联会主席赖荣春话，暂时未知赔偿或补偿方案。据他了解，市建局听晚会相约业主和租客开会，交代相关安排。赖荣春说，他的花店在花墟已经经营33年，支持收购计划改善花墟一带环境，但他关注在重建的10年内怎样向商户作出补偿。秋良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说，今次计划要收购的业权不算太多，但是项目的发展规模大。他说本港普遍认为超过50年楼龄的楼宇较为合适合重建，尤其一些业权较分散的旧楼，如果将这些老旧楼宇重建，对整个城市面貌和土地运用都有裨益。多间本地大学都表示有意开办医学院，中大医学院院长赵伟仁说，绝对赞成本港需要培训更多医疗人才，但同时必须考虑资源是否足够，特别是教学人手方面。他说要训练出好医生，临床培训非常重要，但现时本港的临床教学人员缺乏，不论医学院或医管局都已经积极用各种方法挽留和招揽人才。赵伟仁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医学院近年不断招聘人手，但同时有一定流失，此消彼长下未见人手有大幅增长。即使想从海外招聘人才，要顾及的不单是医护人员本身，还要顾及对方的家庭和住屋需要，这些都是挑战。警方说，本港去年发生1394宗虐儿案，较前年增加超过12%，当中大约一半虐儿案涉及性侵犯。在儿童性侵案中，有45宗是与网上结识不良网友有关，网络活动引起的儿童色情物品案就有44宗。警方家庭冲突及性暴力政策组高级督察陈幸明说，网络性陷阱越来越多，例如不少交友程式的阅读即删功能，令人误以为发送私隐照片后不会留底。警方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说，所谓网友很多时会不寻常地向受害人嘘寒问暖，减低儿童的戒心后，有使他们拍摄裸照甚至相约见面侵犯。警方将在今月21日举办保护儿童免受性威胁研讨会，探讨如何有效预防和打击儿童网络性罪行。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唔好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拣屋企人定拣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然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咧，但系佢嘅声线咧保持得好好，仍然同后生差唔多嘅水准啊！仲有佢有创作才华吓 ，Billy Joel 嘅新作《Turn the Lights Back On》。 Please open the door, nothing is different. We've been here before, pacing these halls, trying to talk over the silence.And pride sticks out his tongue, laughs at the portrait that we become. Stuck in a frame, unable to change, I was wrong. I'm late, but I'm here right now. Though I used to be romantic, I forgotSomehow, time can make you blind, but I see you now as we're laying in the darkness. 一路都好鍾意咧 Billy Joel 嘅声线，同埋佢唱呢个叙事曲咧，绝对系只此一家，佢真系绝对有一手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经典歌手 Billy Joel Turn the Lights Back On。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Windy 詹天文。 殷济如。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手》完结篇。 聂小玉被绑架，聂宝华单枪匹马去找赵世杰，誓要拯救自己细妹，但一件事故令案情变得更复杂。主角魏国平最终又可不可以抽出八年前连环凶杀案的真凶割喉者呢？ 消失的凶手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九点四十三分，今日有空中点唱喎 ，Vicky。 冇错啊，喺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咧，讲下今日咧有一位郑生啊，佢就想点俾屋企人嘅，就话多谢屋企人以嚟一直嘅照顾，咁啊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咁样嘅。咁我哋今日咧都有听众嘅，今日就嘅听众就系杨太 ，Hello 杨太。 早晨杨太， 早晨杨太，神光第一线啊， 系 又开心啊， 第一次同你倾偈啊， 系咩？哎呀，咁即我都第一次邂逅你， 好 sweet 啊，杨太。记得我叫泳儿啊，我多数觉得咧，身边有人叫我中文名都觉得特别亲切嘅。 系啊，系啊，我有时都听住你哋噶嘛。 多谢， 尤其是小白啊，你哋咁多资讯俾我哋、哦，介绍俾我哋， 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啊。 杨太今日点唱俾边个啊？ 点俾我个模范老公咯？ 系 模范， 讲嚟听下点样模范法先。 系啊，好勤力，好照顾屋企人。 嗯， 就算咧。硬辛苦都好啦，佢都唔宁愿自己做多啲嘢，都唔俾咁多嘢我做咯。 哇！ 自己做啲家务咯， 正喎、啊，系咯， 好幸福啊！ 辛苦自己都唔想我咁辛苦咯。 系嘛？系咪？系咪？佢当年同你求婚嘅承诺，佢就一一兑现啊？ 差唔多啦。 你睇下佢系笑啦，佢先差唔多啦。 喂，我想问咧，当年系点样？有冇话啲求婚啊？定还是嗰阵时即系追溯翻原来五啊几年前系点样相识啊？咁样噶啦吓。 冇噶，系参加活动，咁啊无意中认识，咁咪约埋时间出去行下街啊，拍下拖咁去啊啲丽苑啊嗰啲地方 正、 啊、玩咯。 咁嗰阵时你话啊参加啲活动，我都想知下当年啊，我哋一齐啊搭时光机去翻以前嘅年代啊，旧时有啲咩活动噶？嗱、啊，我听过咧，去旅行啊，去但去边度旅行先？记唔记得先？应该系西贡附近嗰啲旅行嚟嘅，喺边噶？ 定系喂？又等我估下，系咪丽苑以前对出有海噶嘛？ 系啦， 嗰度系啦，我听阿周树佳讲件事，嗰度拍拖圣地嚟嘅， 嗰度咧，同埋咧。望夫石， 望、哦、 夫石嘅拍拖嘅咩？ 系啊，会行山嘅旧时，我知道就即系旧时一依家一讲旅游就即刻喺度谂，系咪去翻去深圳啊，去大湾区啊，或者去日本啊、南韩啊？旧时唔系噶，香港好多朋友仔去旅行咧，譬如去沙田啊， 一就望夫石啊咁咯，因为谂翻起个老婆喺度。望个丈夫翻嚟啊嘛， 哦系啊，嗰、 那个 石啊嘛。 跟住咧，你老公就同你讲，你唔使望噶啦， 我 日日都喺你侧边， 我日日都翻嚟屋企食饭咁样， 我唔需要你等我咁样，系咪？我等翻你转 头。我都谂唔到添， 佢好照顾屋企嘅，好似我而家最近啱整亲。佢都唔俾我做嘢，自己做翻咯。 哇 ，sweet 啊 ，sweet！ 但系你少少事啫，整亲系嘛，杨太？ 前日唔系早十三号嗰日跌倒，整亲条腰啊！ 哎呀，闪亲条腰咁样，快啲早日康复啊！吓，呢度祝你好唔好啊？ 咁咧就寻日先出院。咁我 哇，琴日可以 做嘢咯。 琴日出院可以庆祝你哋一个重要日子喎，系咪啊？ 但系饮唔到茶啊嘛，过嚟系夜晚先出去食饭咯。 喂，杨太，饮茶咧，依家好多外卖嘅，连个茶杯、茶壶都整埋去你屋企都仲得。不过我都觉得嗱，老实讲句啊，就乖乖地啦呢段时间，你唔好咁多。 你真系好嘢食，讲嘢哦。 系啊，但系你唔好咁多走动字啊，知唔知啊？乖乖地，你等自己好翻，跟住先出去。V V Red Red 吓，你唔好有心人，我真系听到你一讲话，哎呀，冇得饮茶啦， 系咯， 哎呀，咁样，咁你过几日就好翻噶啦， 嗌外卖翻嚟食先得唔得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即系静静地几日休息下，咁休息完之后咪又去玩下 V V Red Red 咯，好嘛？同阿老公好嘛？ 好啊，多谢你哋俾我出街。讲 同老公嘅爱的宣言，喂，你老公都好可能好多地嘅好嘢想讲嘅。不过阿先生系咪依一刻都喺身边啊？有冇机会怼个电话俾佢讲？佢做紧 嘢， 家 务啊！ 我做紧家务，喂，做紧家务，佢叫翻佢过嚟啊！我想同阿李先生讲几句啊，好嘛？ 睇下肯唔肯先。 真系叫叫紧话， 好听话， 同你讲嘢喎。 Hello， 恭喜晒啊，杨先生。 喂，杨生，早晨， 早晨，早晨。哇，你好锡老婆， 你老公唔系你老婆啊，赞到你天上有地下无。 我对一对个正宫先，攞本簿出嚟，开个大簿，攞支灯射住你先。系近排啊，太太有少少小毛病，受咗伤，系咪全部家务你顶晒吓？ 多谢你，白先生，你为你 佢系阿欧，佢系阿欧啊，系啊， 系阿欧，阿欧， 系啊，唔紧要，白先生同阿欧都喺度，喺度，系啦， 系啦， 系啦，咁嗱，总之一句嘅啫，呢段时间帮我好好照顾你太太，跟住佢话之后去饮茶你要陪佢，同埋俾茶钱，好嘛吓？ 自己嘢自己做啊，阿欧， 系系系会噶，我都自己做噶啲嘢，系啊， 我又唔中意，我又唔中意请外人嘛， 梗系啦， 梗系啦， 自己一嚟就运作一种运动。 系啊， 几好啊吓！ 一嚟运动，二嚟又自己做嘅干净啲嘛。 系啊，干净啲系嘛？唔系嘅，出边做 自己中意点就点嘛。 系啊，咁好啊！男人爱干净咧，你间屋都整齐啲啊，整洁一啲啊。Vicky 都有同感系嘛？ 唔知点解我有嗰种洁癖嘅人，你先所谓叫。 系啊， 一啲污糟我又嫌弃咯。 哦，小白都有 其 实 我喺屋企咧，日日都执屋噶。系啊，我都系中意好干净。 系啊，顾家嘅男人咧，好好噶，值得加分啊！ 哇，我似乎同杨生一见如故，系咯，要出嚟倾下偈先得。我哋 食个饭，饮个茶，迟啲约出嚟饮茶。 梗系啦。 好嗱，今日咧太太点咗只作品俾你听，就系妹仔梅艳芳嘅《心肝宝贝》， 听到都甜啊。 咁啊，应该都系你。你哋中意嘅歌嚟噶啦， 祝你哋身体健康啦， 你都系，多谢 你， 多 谢，继续甜甜蜜蜜，身体健康， 甜蜜，好，多谢， 拜拜， 拜拜。 心肝宝贝突然在眼前。曾相思一串，如火的眼波跟你通电，倾出我出现，狂言瞳孔早扩张，失去。温暖，但求共鸣。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咧朝头早阿 O 翻嚟嘅时候咧，都有同我讲到就系、是，哇，讲下佢又讲食猪， 系啊， 咁啊食猪嘅时候， 我讲到一句喺冲绳食嗰啲阿古猪， 系啦系啦， 我觉得有啲贵，咁我问下小白价钱大概系点？咁原来咧呢种猪就唔系好出口嘅，即系甚或乎佢都净系喺冲绳嘅地区多啲有得食、你话去到东京都未必有， 我都有食过啦。咁但系我见佢庐山真面目咧，其实佢喺冲绳嘅动物园。 哦，咁啊冇计啦。 咁我就冲绳，咁冲绳动物园嗰只梗系我嚟观赏啦。 因为上个礼拜去咗冲绳，咁我同屋企人去，跟住话食咗餐饭，我觉得即系有少少乸嚟，咁啊翻嚟咪后有啲问下价钱咁样，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啦。咁交翻俾小白讲先。 系啦，咁啊其实亦都揾咗咧，原来呢个世界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猪嘅品种嘅。咁啊其中有一啲啦，我哋都觉得咧系出名嘅，或者系好食嘅，大家都会觉得是矜贵的。咁、法国亦都有啦。咁除此之外咧，就喺、中国啊，中国亦都有咧，就系、是、叫做金华两头乌， 正啊，即系金华火腿啦。 金华两头乌呢一种嘅品种嘅猪咧，其实都好易认嘅啫。因为嗱，猪普通个颜色就好似粉粉地色啦。咁佢咧喺个头同埋个尾嗰度咧。就係零零舍舍係黑色嘅、 哦， 所以叫兩頭烏，係啦。呢一種嘅品種其實歐都覺得啱啊，因為品質咧就好啊。咁所以其實好耐之前咧都已經會譬如金華火腿啊咁樣，有好多朋友都係會用呢一種豬嘅品種咧去到做嘅。好啦，咁其次咧就係、是、阿古豬啦，即係叫沖繩嘅黑毛豬。咁、呢個黑毛豬咧，其實我嗰陣時又問翻咧佢哋當地人嘅時候，點解會咁矜貴咧咁樣，同甚至乎比呢個鹿兒島嘅黑豬咧都更加厲害咁樣。好啦，咁除咗咧就系佢哋系一种自然嘅品种之外啦，咁佢亦都系嗰个体积咧唔系好大嘅，咁所以佢嗰个嘅肉咧就唔会话每一次出产好多，咁但系咧佢自己就大概最出名嘅原因咧就系话到佢哋呢种猪咧。你可以食到豬嘅味，但係咧就完全食唔到豬。有啲人就會覺得豬有種臭味嘅，係、啦，佢就完全冇咗呢一種咁樣嘅臭味嘅咁樣。咁、所以佢就會覺得係出名同埋矜貴啦。咁另外咧，仲有啲咩出名嘅豬咧？咁當然西班牙啦，西班牙嘅黑豬咧，其實亦都係呢個世界上咧其中最出名嘅豬。咁但係講到特別嘅話咧，就有一種咧就叫做匈牙利羊毛豬。係咁呢種豬咧，通常豬毛咧就好細啦，表面先好近先見到。但係呢一種豬嘅豬毛咧。就比較上濃厚啲嘅，望起上嚟真係有少少卷曲嘅感覺，而且仲呈現少少呈呢個啡色，咁感覺咧就真係同豬不一樣嘅感覺。咁話到佢個骨骼嘅力量就好大，所以咧呢一個嘅瘦嘅肉咧就非常之多，即係肥嘅肉咧就少啲，咁啊顏色亦都好睇。咁但係佢哋就話到啦，如果食落去咧就唔係咁容易消化，所以咧同我哋頭先嗰個嘅叫做兩頭烏都係一樣啊，就愛嚟咧就係做呢一個嘅金華火腿會比較上多 嘅，風乾火腿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呢個世界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豬隻嘅，幾百種嘅。咁啊睇下你自己會選擇邊一種啦。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上星期五咧就开始咗花卉展览啦、今年咧即系我都有入到去嘅，咁我见到喺入边咧，哇，的而且确唔知系咪人越大，觉得花又真系几靓， 赏花赏月赏秋香。我想问一下 Vicky 以外咧，我问一下小白先，因为小白咧有个公子咧，即系早几年咪去种花嘅，今年学校有冇呢个活动咧？ 今年冇、 今年冇啦，系咪 啊？可能佢写 生， 可能佢输咗。嗱，学校有冇我唔敢讲，可能佢输咗。 系咁啊，好啦，问一下 Vicky 先啦，入到去嘅花卉嘅盛况系点样咧？因为我哋有一篇经典嘅课文叫《花潮》啊嘛，系咪先？究竟系赏花？我哋上人咧，咁交俾你去讲啦。 上花嘅的而且确，同埋佢分咗好多唔同嘅园区啦。而你会见到咧，系多咗好多唔同嘅品种，同埋大家喺创作上面咧，都觉得哇，冇谂过你可以攞啲花嚟砌好条龙出嚟。 点样砌啊？系咪又系用 AI 啊？我想问。最后 系佢系真系有一啲鱼丝吊啊，吊咁条龙就好似咧飞紧咁样，系悬空咁样。 飞龙在天。 系因为今年龙年啊嘛， 系 咁，我觉得系好犀利嘅。 有冇九条龙？ 一條夠啦， 黃金橙色咁樣嘅，咁 下都九條嘅， 係啊，高登窿嘅呢個係， 夠就得㗎啦，一條就得㗎啦，係啦，咁其實當中咧有個糖果屋咧，我覺得都好特別喎，因為原來呢個糖果屋係由一啲義工啦，同埋千幾位嘅同學仔一齊嚟到去做出嚟嘅，即係砌出嚟嘅。咁呢個糖果屋附近咧，亦都會有一啲咖啡杯啦、糖果嘅凳啦，俾大家去打卡，都幾多打卡位。咁同埋喺呢一個糖果屋隔離咧，都有一個18區嘅特色原鋪啦。我自己咧都覺得最特別咧，就係因為佢係有唔同區域嚟到去做出嚟噶嘛。咁譬如好似係深水埗就有個湖中天地啦，就係有一個大嘅茶壺倒咗啲水出嚟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嗰啲水係花砌出嚟啦。跟住又有黃大仙嘅太悠然咁樣啦。到最後有一個咧係灣仔嘅循環新機咧，我就喺嗰度真係學咗嘢啦。咩嚟嘅咧？佢就用咗啲胶樽砌咗一个好似个室内嘅种植嘅地方咁样， 类似温室咁样。 系啦，类似温室咁样。咁我就觉得，其实我屋企都可以咁样做。 inspire 到你屋企搞个花卉展览系咪？原来 咁我哋到时去观摩下。 唔使，因为我自己咧都有储开一啲樽啊、铝罐啊，会攞去回收嘅。咁我就 嗰啲你用嚟储分好啦，系嘛？ 唔系啊，但系我见到佢咁样做咧，我又觉得可以攞胶樽整个温室咁样啦。 温室 啱噶，同埋你往后即系垃圾征费，你啲胶樽。即係換唔到咁多綠在區，你可以試下好似 Vicky 呢個方法咯。 係啊，同埋大家咧都可以入場睇花之前咧，都留意一下康文署有一啲咧叫做愛護環境小貼士啦，支持佢哋一個嘅電子場刊啦，同埋善用場內一啲叫回收設施，因為當我哋好好保護環境，先有靚花欣賞噶嘛。